早晨，早晨，朝早嘅6: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咯。咁啊，今日朝头早啦，见到21度嘅气温，咁啊，比寻日就稍微咧就系和暖咗少少咁多啦。咁啊，见到相对湿度咧就88%啦，咁啊开始咧就冇咁干燥咯噃。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2024年嘅3月22号，农历咧就2月13嘅早上嚟嘅，都有晨光第一线白猿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你哋好，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优点，或者有佢自己嘅缺点。点样去到平衡几者呢？点样去到做得更加好呢？有阵时可能你会发现，当你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嘅时间咧，就冇办法发挥你嗰个正常嘅力量，冇办法爆发你嗰个正常嘅小宇宙，系紧张噶嘛。但系有阵时你都要谂，应该咧就多啲处于一个放松嘅心情，因为咁样咧可以减少你犯错噶。我哋人亦都有好多嘅缺点嘅时间咧，我哋亦都要学习一样嘢，懂得去到聆听。去到聆听一下身边嘅人对我哋嘅一啲嘅意见啦，听下佢哋对我哋自己嘅睇法啦，我哋好容易咧就会入咗入去一个嘅迷宫入边，五里云雾。唔紧要，好快脆亦都会放晴。放晴嘅时间，我哋就系聆听其他人对我哋嘅一啲说话啦，对我哋嘅一啲叫做赞许，或者对我哋嘅一啲嘅意见，令到我哋可以不断进步。所以听多啲系可以令到我哋。进步多好多噶。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验？ 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四分，王菲《真迷不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都望望天气啦，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渐咧就系潮湿有雾啦，嗰啲有雾嘅时间又嚟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吓。咁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日，咁啊而家21度，相对湿度89%。一齐揭揭报纸咯，见到一个会又有新嘅打卡景点。今次咧就系位于西九龙文化区西九加分艺术节，咁啊系一个重头嘅节目嚟嘅。咁啊巨型艺术装置，一个咧就叫做抱抱瞬间。第一个抱咧就系我同你拥抱嘅抱，第二个抱咧就真系嗰啲北部啊三点水交个包嗰个抱，抱抱瞬间。咁啊喺呢一个嘅22号开始咧就至到4月7号。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有好多艺术装置咧，咁啊喺唔同地方嗰度咧就可以展现嘅。呢啲艺术装置咧就包括咧之前报章都有讲过啦，咁需要去到预约啊，你电台晨光嗰度亦都讲过介绍过咧，就系嗰啲灯啊，几米高嗰啲弹弹灯咧，咁啊都系其中一个。咁而家呢个抱抱瞬间咧，咁啊去到4月7号系啲咩嚟嘅咧？3个9米高嘅抱抱啊吓，嗰啲bubble咧就会同埋50几个嘅小抱抱啊。咁啊，将会喺西九文化区嘅海滨草坪东面嗰度展出嘅。咁啊，泡泡装置咧就以一个玻璃滤光物料去到制成嘅。咁啊，日头嘅时间，阳光唔同角度照射底下咧，原来佢最特别嘅地方，佢就真系好似我哋嗰啲洗洁精泡泡咁样。佢会因为呢个阳光嘅折射，呈现咗咧就好似有啲迷幻嘅图案同埋颜色，例如系蓝色啊、紫色啊咁样。你知啦，喺我哋城市入面咧，仲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灯光嘅，咁可能仲会泛出咧就是、不一样嘅颜色啊，例如红啊、橙啊，都有机会见得到啊吓。好啦，夜晚嘅时间如果少咗折射嘅话咧，咁嗰啲泡泡会点啊？就会有个亮灯噶噃，就会自己着灯啦。所以日同夜咧都会带嚟唔同嘅视觉效果。咁啊，市民亦都可以免费入场，无需登记。嗱，港岛嗰边嗰个咧，蛋蛋咧，咁啊需要登记嘅。西九呢个咧就泡泡瞬间咧就唔使登记嘅。都有一啲巨型嘅艺术装置啊，所以都真系话越嚟越多嘢玩，咁呢个咧都非常之值得去大家望一望，因为人咧有阵时好特别嘅，当我哋睇嗰啲微距或者微摄影嗰啲咧，嗰啲模型仔啊，即系可以将成个大厦变到好似一个大概20厘米高嘅一个好超细模型，嗰啲叫做模型师咧，都系全部都用钳啊，好小心，好小心去到做。而入面咧，亦都系非常之手工好嘅。咁我哋睇嗰啲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啦。咁另外就系睇呢一类型咧咁大型嘅装置咧，就好似瞬间将我哋自己成个人咧就放缩细咗咁样。咁呢都系非常之有效，令到我哋咧个脑筋豁然开朗，心情变好嘅一啲艺术装置。 好啦，睇睇啦，咁市民其实可以喺平时嘅下昼两点开始咧，下昼两点开始就免费入场参观啦。星期六同埋公众假期咧，就喺早上十一点咧就已经系可以开始展出噶啦。嗱，瀑布瞬间呢个装置咧，就系由澳洲悉尼嘅艺术团队咧，今日去到创作嘅，咁啊分咗两部分去到组成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三个巨型泡泡，最高嗰个咧有九米噶吓，同埋附近咧就五十几个咧就细泡泡，咁啊一齐就形成咗呢一种嘅效果。头先提及过啦，佢哋喺日头嘅时间咧会有唔同嘅折射效果，从而做出咧唔同嘅视觉艺术嘅，咁夜晚就会着灯。阿全都话到呢个装置其实之前亦都喺譬如澳洲嘅悉尼啦、英国伦敦、新加坡、比利时、布鲁塞尔等等唔同嘅城市已经展出过噶啦。咁香港咧系第44个嘅城市，咁亦都为咗配合咧就西九文化区同埋咧就维园嘅天际线作出一个嘅修整。咁包括咧就系多咗个新嘅装置，就系九米高嗰个啦。咁呼吁市民咧，哇，可以配合呢个现场嘅音乐，感受一下装置嘅魅力。有趣有趣有趣，咁啊见到呢、这个西九加分艺术节啦，咁啊亦都系以家庭为主题嘅，咁啊提供咧就唔同嘅艺术空间，咁啊等屋企人同埋朋友可以凝聚埋一齐，咁所以今次呢、这个瀑布瞬间都系一个热烈欢迎嘅打卡点嚟嘅噃，咁啊亦都有超过咧就系、是、整个艺术节啦，超过150个嘅节目嘅，咁啊包括跳舞，当中七成。大概咧系有100个嘅节目咧系完全免费参加，咁啊等大家咧喺复活节咁啊嚟紧嘅时间都可以一家大细尽情去到感受一下呢种嘅开心啦。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高喊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是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该再等。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信。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愧恨。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 再见。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首先听过一首嘅作品，佢系 Yanting 嘅《三生有幸》。好啦，星期五系 Happy Friday 啊，最紧要做人都系 happy。咁要 happy 嘅话，都可以揾啲地方咧就周围去噶。啊，不过咧都可以睇翻呢一个喎。嗱，原来根据英国一本嘅杂志喺三月中旬嘅时间咧，咁公布咗全球三十大最型格嘅街道，有一个2024年度嘅表。好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讲啦，你哋可以去呢一几条街啊，好好地欣赏一下咧，即系连外国啊都封评为咧就非常之有型格嘅一啲嘅街道，就喺边度咧？就系位于中环啊，荷里活道排名咧就喺呢一个排行榜之中咧就排第二，仅次于咧就系澳洲墨尔本嘅高街。咁啊，佢哋指出啦，咁啊，佢哋每一年亦都会收集咧就全球读者嘅意见，咁啊，观察一下佢哋嘅居住地方嘅文化啦、餐厅啊、酒吧同埋夜生活等等嘅评价，咁啊，再结合咗咧就系好多嘅意见，分析出咧一年一度全球最型格街道嘅结果嘅。咁佢哋话到呢一条街咧，咁啊非常之厉害，咁啊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有大馆啦、文武庙啦，仲有啲圣宫啊同埋古董店啊，亦都有老字号嘅食店。更加有咧就系世界出名嘅餐厅，以及咧有艺术画廊，更加有咧就系隐世涂鸦打卡热点啊！咁啊成为咗咧就本地人同埋游客咧，大家都系争相会去嘅地方。咁所以今次嘅排行榜上面咧，佢嘅 ranking 啊，佢嘅排名次咧都相当之高啊！吓，咁呢条咧就位于上环啦嘅街道，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咧，中环荷里活道啊一带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应该去嗰度多啲咧，就休息一下，感受一下呢一种本地嘅风情啊！ 段间听听下歌咧，都已经嚟到早上嘅6:29啦。咁呢首嘅作品嚟自黄淑曼嘅《I'm All Alone》。听下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嘅《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聯同入境處和勞工處進行反非法勞工行動，昨日突擊搜查新界南區內多個罪案黑點，行動中一共拘捕30名本地、內地非華裔和外籍男女，年齡介乎24至57歲，當中12名內地女子在荃灣市中心一帶的掃黃行動中被捕，他們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其余被捕人士就涉嫌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雇用不可合法受雇人士，逾期居留接受雇佣工作，以及非法入境及被通緝等。所有被捕人正被扣留調查，部分被捕人士將轉交入境處跟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沪寧在北京會見由北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部部長金城南率領的代表團。王沪寧說，今年迎來兩國建交75周年，其中朝友好年，中方願同朝方一起將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轉化為弘揚中朝友好的實際行動，深化團結協作，加強戰略溝通，共同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中國全國政協願為中朝關係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金城南說，相信朝中友好年將促進雙方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更大發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他相信在卡塔爾舉行的加沙停火談判仍然有可能達成協議。布林肯在開羅表示，在卡塔爾的談判代表正繼續努力，分歧正是縮小，美方會繼續推動在多哈舉行的談判達成協議。雖然要實現這個目標仍然有很困難的工作，但他仍然相信達成協議是有可能。布林肯又說，以色列準備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開地面行動將會是一個錯誤，強調當地民眾沒有地方可以逃避戰火的傷害，他認為地面行動沒有必要，認為有更好的方法來應對哈馬斯構成的持續威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两阵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首度空降亚洲并登陆香港的全球潮流盛事 ComplexCon 由今日起至24号在亚博馆举行，带来音乐、时尚、运动、潮流、艺术、美食等多元化活动，晚上更会举办演唱会，带来国际性重量级表演嘉宾，绝对不容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最低工资条例 无论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六点三十六分的朝头早，星期五的朝头早的时候，船仔亦都回到嚟晨光第一线的直播室啦。外面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即是低至到中水平啊。今日回嚟的时候都是有少少凉意的，咁啊，去到六点半的时候都仲有少少凉意，咁所以咧，可能大家都要着定件衫咧，咁就唔使惊啦。呢个时候亦都要揾嚟喺六点钟的时候已经回到嚟直播室的小白，早晨小白。 喂，你好啊！ 喂， 点啊？ 点啊？你系咪去旅行啦？迟啲可能。 系啊，四月啊，系啊， 好开心啊！ 四月头系啊，系啊，系啊，可以预告定俾啲听众听。四月头嘅时间咧，咁啊，朝头早咧，咁就要交俾啲妹妹啦吓。 啲妹妹啊，系、啊，原来我仲系妹妹嚟嘅。 系啊。 如果是平时你飞啦咁样，你会唔会都几中意食飞机餐嘅？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中意食嘅，都坦白讲。虽然咧，有阵时啲人就话到飞机餐又唔系又点样啦，又唔好食啊，又点样？不过咧，其实我每一次咧都会抱住期待嘅心情嘅。咁但系无奈有啲航空公司咧，佢哋就已经系 cut 咗啦。你要嘅话咧，就自己俾钱咁样。咁以前咧，即系嗰种嘅感觉咧，就系你上到相机咁，你坐喺度，佢就问你chicken fish beef 咁样，你自己 up 啦咁样。咁我都系期待嘅，都系会中意嘅。即系可能我啦，同我屋企人咧会嗌几款唔同嘅，咁啊大家周围研究一下，你嗰个咩样，我嗰个咩味咁样，系啦。咁如果三个，你会通常拣咩味啊？Fish, beef, or pork?Chicken? 因为真的很久没飞过的缘故，我已经如果是那时候我还是吃牛的阶段，我是会选 beef 的。 哦，是啊， 现在就应该会选 chicken。 Chicken, 是啊。但是那时候 Rice or noodle? Oh, noodle. Oh yeah, no, okay. Noodle is always my favorite. Okay. 是啊，我会选面。 Tea or coffee? Or jolly orange juice? Orange juice. Oh, okay, okay. Orange juice. Okay. 点解佢啲英文又搞到咁奇怪嘅？ 唔知啊。 我自己嗰阵时都系好中意食飞机餐嘅，即系我可能飞嘅次数比较少啦。其实我真系冇食过，觉得哇咁难食嘅个飞机餐嘅阶段嘅。 我自己咧，食飞机餐有失望嘅时间咧，系当佢派飞机餐嘅时候，佢得一个肠仔包俾我。 吓？ 系啊， 即系佢派晒， 唔系啊，系佢哋个飞机餐本身就预备咗系肠仔包。 咩话？ 所以我嗰阵时咧谂住飞下飞机餐，跟住佢开始嘅时候，可唔但系浸呢一个面包味嘅，点解？啊，佢一定系整翻热啲面包俾我。 系啊， 跟住派嘅时候咧，就一个纸袋就入咗个包咁，跟住摆到喺我眼前嘅时候，哦，好惨啊！我觉得自己。 但是那程机是不是贵的先？那机票 我不必要记得啊。 我真的觉得是完全是关机票事的。 是可能是短途的，是因为。 哦。 可能因为短途。 我记得我喂得最饱那次真是喂咯，好像喂猪那样喂我，就我飞去 Canada。 你是你是。 Thank you。去这个温哥华啦。咁佢嗰阵时要飞13个钟， 系啊， 咁我以为咧， 而家都系飞13个钟， 系啦，佢嗰阵时都系要飞13个钟啦。咁我嗰阵时就以为，咁最多咪派2次餐咁样，因为我哋已经食过 dinner 上机噶啦嘛。哇，唔系咯。 dinner， 嗯， 宵夜， 嗯， 早餐， 嗯， 午餐，四餐， 系啊， 哇！我哋话哇，做咩系咁派嘅？ 系啊， 喂猪咁喂嘅咁样。 因为佢又要俾足够，其实上到机咧，个人容易攰啊。因为个气压不一样啦。咁如果你喺飞机上面可以成日 keep 住有啲嘢食下嘅话，咁第一个飞机嘅旅途又冇咁 dry 啦。不过而家呢个年代已经好好噶啦，因为我以前咧飞长途机嘅时间咧就。老实讲啦，佢飞机即系航空公司提供嗰啲电影，你又冇乜特别兴趣。咁而家呢个年代就可以全部靠电话啦，因为大家 可以 download 咗落嚟先 啦 ，download 晒落嚟，咁可以自己睇咁样。咁以前就唔得嘅，以前杂志睇到识背啦。 系、哦，我嗰阵时夹硬拣套戏嘅啫， 睇报纸咯，交换报纸睇。 我记得啦，我去飞加拿大嘅时候咧，我好惊啊，因为我系睇紧恐怖小说啊，之后仲系讲紧。飞机嗰啲惊魂事件咧， 哦， 哇，真系劲恐怖啊！系啦，嗱，讲翻转头先， 其实我都有啲试过呢啲， 系咪好惊？ 我转头同你讲， 系讲翻点解我哋会讲呢一个嘅即系食飞机餐咁样啦、嗯。因为最近一个美国嘅知名旅游杂志咧，就喺2023年评选入边就话啦，究竟边一间航空公司可以攞到呢个最佳航空美食奖？ 系 系啦，你估下， 星航。 唔系， 嗰啲阿联酋航空呢啲 都唔系， 都唔系。 嗱呢个我都估唔到，系南航嘅大航航空。 哦， 点解咧？ 我知道，因为 kimchi 本身系腌制嘅，无论喺任何空间同埋地域食嘅时候，佢都系可以好浓味嘅。 其实我都系咁谂， 又唔系？ 但系系嘅，其实某程度上系，佢就讲啦，当日嘅主菜咧就系韩式嘅呢一个石锅拌饭，佢就话啦，牛肉味道鲜美， 哇， 就唔系好似其他飞机餐咁样好柴好难咬啦，而且咧啲菜咧仲系爽嘅，所以咧食落去嘅时候完全唔似系冷藏过，咁仲要有一碗肉汤嘅，咁仲要最开心系咩咧？餐后仲有甜品噶、哦。甜品咧系有一盘芝士同埋水果， 咁咧几丰富、啊。 最正系咩？呢、這个我真系冇谂过啊！食杯面，佢、 嗯、 话你食杯面咧系可以任嗌嘅。你谂住食杯面咪一个杯面咯？唔系。 我以前咧识啲朋友咧，佢哋做航空公司，咁佢哋话咧，佢哋做嗰啲空中服务员啊。咁我哋做空中服务员嘅时候，佢话咧最害怕咧就系有人嗌 杯面啊，因为一嗌就全机人都一齐会嗌。但系咧，呢、這个大韩航空咧嘅杯面系几好食嘅。点解咧？谂住杯面就算啦，咁样佢上面仲要加咗腌萝卜啦、香肠同埋肉。 哦，即系另外 extra 嘅嗰个系嘛？ 定 系本身都系风干咗噶嗰啲？ 佢就冇讲系风干，但系佢系直接摆埋落去。 哦，即系可能加水，跟住就摆埋落去一齐。 系啦， 哦、 即系有少少韩国风味咁样啦。咁第二支又有啲牛肉嘅海带粥啦、 嗯。 然后你谂住话我唔想食韩式嘢，西式得唔得？都有炖牛肉，有烤鳕鱼，仲有炖鸡嘅。 哦， 佢嘅形 容都系 beef cheek 同折根。 系啊，系、 嗯、 啊，呢、這个 classic 嘅配搭啦。 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啊、就话啦，佢觉得最正系咩咧？系好食过去餐厅食。 点？ 嗱，佢咁讲啊，佢话我冇 jet lag， 即系佢冇呢个时差，就系因为呢一个嘅。 不过嗱，我真系觉得味道咧就好个人嘅。咁、啊、佢又可能真系唔知道有冇食过，真系好劲嘅韩好食嘅韩餐，咁我又唔知啦。咁佢呢个系一个人嘅报道嚟嘅啫嘛。 系一个杂志嘅编辑咯，佢就话系因为佢自己一个旅游编辑自己撰文写嘅咁样。 哦，系，即系唔系统计嗰啲，佢自己分享啫。 唔系统计嚟嘅，系啦。咁但系我。自己 我就话本地嘅航空公司嘅餐最好食啦。 咁我都梗系咁讲啦，好食啊！ 系啦系啦。 咁我自己咧又推测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去到呢个飞机上面啦，去到高空咧、嗯，其实你嗰个味觉系应该得翻三成左右嘅啫嘛。咁你越辣越咸、 嗯、 越甜嘅嘢咧，其实你 suppose 系应该觉得越好食嘅。 系啊，梗系啦。 系啊，咁所以 哇，上到上去食个特辣嘅米线，话俾你咧，真系 好好食。到时你嗰次几辣都食到啊，因为得翻三成啊嘛。咁、 嗯、 所以就会令到佢好食啲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少少嘅迷思嘅，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咧？永远到你瞓嗱上咗机之后，你瞓着咗咧，唔、 嗯、 知点解空姐先送餐嘅？ 哦，哇、啊，咁呢个迷思我又冇、啊。因为我咁， 因为你永远都系醒嘅， 系啊系啊，我真系好搭飞机，我都好少瞓啊。 系啦，通常如果佢送餐嘅时候啦，因为佢就算瞓着咗都有味道嘛， 系 佢啲香味飘过嚟啊嘛，我呢个狗鼻嚟噶。 哦，嗱嗱，我冇咁讲过啊，你自己话自己嘅咋。 一闻到嘅时候就已经，哎呀， 醒啦，有嘢食啦， 放饭啦咁样。 嗱，其实咧呢一个真系一个迷思，一个天大嘅误会嚟嘅。咁其实点解佢哋搞咁耐咧？系因为佢哋真系要慢慢叮翻热啲饭啊，又要系啱啱烤到即系架机稳定咧，先可以食到嘅，咁所以就有呢一个迷思啦。咁所以下次大家食飞机餐嘅时候咧，希望都觉得好食啦。呢一首歌系 C.Y. 陈中泽，现任荣誉顾问。 通宵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得失亦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哦，也许我一开始都自满可能，正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荣誉顾问，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问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邀请到香港新嘅协会总总教练啊，新年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即系头先咩总总口，即系接唔到个麦。 系啦， 你次次都有啲即系估唔到嘅， 梗系啦， 真系好犀利。 我次次特登翻屋企就喺度谂啊，点样可以次次都唔同咧？ 即系点样整蛊我系嘛？ 千祈唔好咁讲，真系想我心入边咧，亦都系个值得尊敬、敬佩嘅人嚟嘅。 哦，如漆黑中嘅萤火虫， 直头啦。所以大家以前有冇听过啊？喺黑暗嘅地方就有光明。 在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在山的地方就会有新年场。哇！ 我只知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新年啦， 好有嘢。喂，不过话时话，你上次咧就有提及过啦， 系 咁你就即系人好咧，就自然即系心底亦都善良啊。咁啊，就会有好多嘅活动咧，甚至乎就系同啲长者一齐去山上边体验一下咁啊，有啲带佢哋行山啊。 哦，系啊， 系啦，系啦。咁都有好多值得分享。其实如果啱啊，如果系譬如可能心机都有啲朋友咧，长者嘅咁啱又听到、又想行山嘅、其实长者行山有冇啲嘢我哋即系需要注意嘅咧？身体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嘛？ 其实我哋都同啲老人中心合作咗好多年。 哇！ 只不过呢啲唔系攞嚟唔系广告，即系做咗就做咗啦，唔使威嘅咁。 敬杯，敬杯，敬杯，敬杯， 系饮杯，饮杯，饮杯， 九样，九样，九样，九样，九样， 答你。不過佢哋咁多年，我哋經驗咧就啲老友記一定要知道自己只腳仲得唔得， 係喎。 咁啊，喂，我唔咩都係知咩。 如果平時行路都石屎路都要有支拐杖咁篤下篤下，係咪代表佢就唔可以行咧？ 唔係，可以去嘅。 嗯， 咁就可以行啲水塘徑啦，譬如大潭。 嗯， 一落車就可以平佢入去嘅，咁都可以嘅。 城門嗰啲 啊，城門城門 城門中間 要轉右， 要遠少少嘅城門就可能 城門都唔係啊，你轉右手邊啦，喺嗰個茶水亭嗰度啦，菠蘿馬位置，唔好轉左，轉左就係上樓梯級係嘛？咁我啲老友記，我哋中規即係睇落咁多班嘅老友記啦，其實佢哋大部分都好行得， 哇， 好勁！ 因為由細行到大佢 有啲係六十幾先開始話， 會唔會有啲其實以前行慈沙古道去賣嘢㗎？应该唔会咁耐，我嗰时 会唔会有啲夸张？ 好似谂下自己都觉得讲得大得滞。 有二次大战嗰啲，即系佢细细个成日都有好多呢啲。 哇！ 上次咪讲过有个叫阿安哥嘅， 记得 系啊，叫陈志安啊。 吓， 你即系上网搵呢个名你就知嘅，即系劲到不得了。 即系你上次话八十几岁嗰位 系啊，阿安哥啦，咁啊，即系好似年轻人咁嘅。咁就叫佢問佢得唔得，佢得，佢好開心啊，好 飛檐走壁，樣樣嘢都冇問題嘅。 佢本身係啲行山隊都行得好勁嘅。 第一批懸藝行噶嘛，你話係？ 係啊，第一批即係佢做話俾我聽嘅。 物理好勁啊！ 話物理好勁咧，就七七年啊，起咧咁啊，開咗唔夠兩個禮拜咧，我就已經行勻曬啦，咁樣試過曬，咁樣第一批咁。咁佢仲有搞籌款活動添嘅。 哇！ 佢好犀利噶，即係有機會就睇下佢得唔得閒啦。因為我想還邀請佢上嚟，即係訪問下啦。我唔得闲，我呢排要去澎湖。 哇，澎湖， 跟住去旅行。 不过同啲长者有阵时行山，我发觉咧，你有无尽嘅故事听。 有 呢个系真嘅，因为行山有阵时其中一个最大乐趣咧就系、是、有好多人咧就谂住我行山净系第一就是、追时间，第二就是、完成，跟住个脑咧就喺度谂下呢条路点克服啊，嗰条路点。其实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不断讲紧古仔俾你听咧， 你就唔觉噶啦。 你攰你都唔覺㗎， 真係唔覺， 真係噶。 係啊，我最近又喺即都係嗰位大哥啦，阿安哥上面學咗句好正嘅。我就話啦，我行山咧，我哋咪話阿婆行山咁啦，慢慢上啦咁樣。佢有六個字啊，寧願慢，不要雜。 哦， 一句即係好有好有文化氣息。 唔好得喺度咁樣。 即係你上山，寧願慢慢上， 嗯， 都唔好企喺度。 係， 即係寧願慢， 企喺度咧要雜。企喺度咧，個意志其實都好消磨 嘅。係啊， 有陣時你慢慢行，你行下行下，佢真係行曬嘅喎。 我原本就想熬多佢幾句啊。喂，長毛啊， 做咩嚇？ 整多兩句嚟嘆下啦，因為我特登寫低呢句，好好講得。即係好有詩意啊！寧願慢，不要雜。 佢同我當年咧喺參加比賽嘅時候咧，聽到有一句喺針山山頂聽到一句説話，異曲同工之妙。嗰陣時話説啦，成日浩浩蕩蕩上到針山山頂啦，咁有個阿爸同個細路咁樣，佢小朋友啦，就已經喺個山頂嗰度啦。咁上到上山頂，啊攰啦，阿爸喺度唞啦，阿爸佢話要唞，跟住阿爸跟住好，一齊唞一齊唞。跟住我出嚟就以為佢哋兩父子嘅啫，然後後屘仲有個阿媽。咁阿媽嘅出現咧，就係我點解會知咧？因為阿細佬就終於開始問阿爸啦。話時話阿媽咁耐未嚟嘅咁樣，阿媽而家下低上一上嚟啦咁樣。阿媽一上到上嚟嘅時候咧。好攰啊，真系攰死我啦！啊，要唞唞啦。跟住咧，阿爸就讲咗句经典嘅说话，我记到而家。 系 好啦，人齐啦，我哋行啦。好啦，嚟啦。佢嗰个就系边行边唞， 边行边唞，满嘴粗口啊！ 喂，你押韵嘅， 我啱啱上嚟。 氣也不回，未回啊！你就話行啊！ 有啲朋友都可能知即係針山啦。我喺城門嗰邊就上嘅，咁你落山其實落山都險要嘅嗰個位。 少少。 係啦，即係佢啲樓梯又岩岩沉沉咁樣啦。 因為近翻個山勢。 係啦， 天然啲。 上咧其實係靚啲嘅，嗰啲樓梯級。落咧就真係岩岩沉沉啲嘅。咁我阿媽真係我睇住佢都冇乜力啦咁樣。咁點知一上諗住唞嘅時候，個老公就講咗句：喂，邊行邊唞啊！咁樣 行住唞係嘛？即係同嗰啲行住等一樣啊！ 係啊，嗰下其實就我自己個心入邊，即係當然我又擠咗一聲笑啦，因為真係好笑。但係個心入邊又覺得真係好慘，你咁辛苦撐到上嚟，佢哋一睇都唔係話成日行山嗰啲嚟嘅，跟住佢哋幾個，咁你仲要叫個阿媽咧就邊行邊唞，真係陰 功。其實呢個好難嘅。即係個節奏咧，去配合咧，好難。其實我哋登山唔係淨係講行山嘅體能，其實你同人個相處咧，我哋行山時候都好多技巧喺埋裏邊。最近都有啲同學仔行得好快， 係 佢本身跑山嘅， 係 咁啊走嚟咧就 join 我哋嗰啲活動啦，曬班咁啦。咁啊，即係有啲問題啦，個個都孭住大背囊，佢係都要死衝嘅。但係唔識路喎，圖針又唔睇喎，咁啊衝完之後咧就企喺路口等，嚇我總部就讚下佢，你真係醒喎，嚇路口就等，係 哇呢個人都，咁啊但係技巧都好高， 但係後面嗰班咧其實就好猛整嘅，哎呀明明係即係帶緊隊嗰喺後邊噶嘛，咁你又衝咗上去又唔出聲又唔講，咁大家就覺得啊好似唔係同你一齊行緊咁樣，即係呢個可能即係。高手咧行得快唔系真正高手，真正高手就可调节嘅，我可以快可以慢嘅，你要快嘅我快得，慢嘅系咪陪住大家慢咯，因为可能好多新手咧要靠你扶持啊，去教啊，带佢去行啊嘛，你下抌低咧呢个就真系不能接受， 系咁，所以呢个都要注意。喂，我哋讲翻就系个长者行山，长者行山，你头先都话到，如果佢就算拎住支平时行石子路拎住拐杖，佢都可以。有個可以參與行山嘅活動 嘅，可以。咁我哋路線設計方面咧，就要撤退嘅多，即係撤退點多，仲要係洗手間要多，即係可能你半個鐘路程就最好有啲洗手間嗰啲公廁嘅地方要留意翻，因為老友記咧就去廁所洗手間比較頻繁啲，咁同埋咧就佢哋好少會帶水咁呢個提翻大家啦，真係唔好唔帶， 係咪性格使然？即係咁多年嗰啲。阿叔行山系咁噶啦， 我又同佢哋即系了解过，因为有啲姐姐都话，因为咧就佢本身唔去厕所麻烦，唔方便。呢啲即系详细我唔讲啦吓，佢即系佢了解到个身体构造啊，我可以撑啲，所以佢就我唯有饮少啲啦， 就唔使成日去啦。 系啦，其实佢咪唔想饮水咧？唔系，咁有啲就系佢孭唔到重嘢， 其实缺少水分。 系啦，咁我哋就即系负责做，孭多少少俾佢哋啦。即系同老嘅行山咧，你可能做后生嘅，你要准备多几样嘢啦。可能要带多啲毛巾啦，带多啲水俾佢哋啦。咁你要留意翻附近有冇洗手间啦。带多两大把遮，呢个大把遮咧就帮佢遮下阴。有时候咧可能真系要去到草丛要去解决咧，你都可以开把遮帮帮佢。 哦， 即系呢个有时候要多啲细心啲。 系哇， 同你平时自己行啊，成班年轻人咧 flick flack 啊，咁啊有啲唔同嘅。 系， 同埋就记住唔好快。你要劝住佢哋唔好快，因为佢哋个心咧就 慢慢行，但系唔好停。 再慢啲。你可以同佢讲一声，哇，呢有花有草，慢慢睇，讲下古仔历史咧，佢哋都 OK 嘅。 系。 咁因為我哋好多時候見啲第二啲人帶啲老人家行咧，好扯 啊， 行得太快。咁老人家就心態就係，我唔想拖累大家。佢哋嗰啲即係為住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心態都好跟心態噶喎。唔會快嘅。係要慢慢行嘅。即係我都覺得同老友記行得山多咧，即係好多嘢都見識都好多。 係啊。 有個即係原來係有啲齋廚嘅。即系厨房帮手做煮 斋嗰啲， 佢一两三个人咧就负责煮成二三十围嘅，哇，好劲啊！跟住又请教佢，喂，点样炸角仔好味啲啊？个馅又点样啊？ 所以同佢哋行山真系乐趣无穷啊！即系一路行都一路自己带好多嘢啊！ 因为你放慢咗咧，就可以细嚼人生， 系啦， 好多 正啊！哇，呢个真系分享真系正。好，我哋下次再讲，唔该晒你，拜拜。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我哋新闻报道后继续留喺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已经系嚟到早上嘅7:08，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21度嘅气温嚟嘅，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噶，咁啊，白元浩、小白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另外咧就阿 N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你好啊， 你好啊， 今日戴埋帽添。 系啊，因为赶唔切整个头。 吓系咩？ 求其笠住咯。 我又睇唔出你冇整过个头。 系咯，你头咁滑嘅。 唔系有夹下个发尾咯，系啊。 你唔得闲整个头， 但系 有时间你夹下个发尾。 系啊系啊。 我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咧吓？ 笠住个头。就算啦， 系啊系系系， 理解佢就对美嘅要求，冇错啦， 美嘅要求，咁就好似扮到好似有啲打扮，其实都系唔算好打扮嘅， 系啦， 即 系 求其笠住，咁就可以翻工啦， 即系 证明咗快啲翻工啦， 证明咗我同佢打扮嘅定义系唔同， 系咯。 你嘅定義係咩？即係成頭都要。 我嘅定義係夾咗頭髮就已經係 成 頭。 你覺得佢而家係點樣啊？ 今日係樸素嘅。 哦，樸素嘅係。仲有咧？ 自然美。 哦，自然美。 聽唔聽到啊？ 妝容方面係 自然咯，樸素咯， 自然 嘅。 哦，好好好好好，唔錯唔錯唔錯。咁啊，真係睇到咁啱兩位女士係坐喺我前面啦，即係個對比都好強烈啊。 都唔係啊，你唔好成日咁樣講船仔啦。 唔係， 佢蝦我。 系啦，咁啊，先睇睇交通啦吓，我哋睇翻交通先啦，系、 啊啊。隧道情况方面咧，咁狮隧出九龙隧道入口都开始车多噶啦，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富泰村都开始车多噶啦，大家都翻工翻学啦，开始。咁仲有啲封路措施啦，就系、是、油塘嘅东源街系有建筑工程，去翻高辉道方向，近住崇德围。交界的慢线要封闭，咁仲有其他道路工程啦，青朗公路都有嘅，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支路的一段慢线系要封闭，而安邦路大埔的安邦路都有啲工程嘅，咁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都要封闭嘅，咁驾驶人士经过上址就留意翻啦。 系咯，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如果佢真系有封路又剩嘅话咧，咁啊。朝头早听有个好处啦，咁啊唔使咧就去到嘅时候啦，咁啊变到咧就喂有呢一个嘅修路又剩，咁啊搞到自己咁闭翳咯。 不过其实都系封部分嘅行车线嘅，所以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嘅。 系啦，少少阻滞啫，冇嘢嘅，系 啦， 只要自己嘅心态 OK 咁啊， 几 好啦 吓。 系啦，好，交通又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呢？ 咦，今日咧开始宋皇台站咧，港铁嘅宋皇台站会展示呢个圣山围隧啊，系今日开始噶啦。 系咩？ 系啊，其实 圣山围隧系 啦，系一啲 展現翻之前咧喺宋皇台站興建嘅時候咧，就有啲文物係挖掘到出嚟啦，係、 哦、 啦。咁其實二零二一年嗰陣咧已經有呢啲展覽噶啦，咁而家係 update 翻，即係更新翻嘅。咁今次都會展出超過500件嘅發喺興建宋皇台站嗰陣時發現嘅出土文物啦。咁同埋咧，大家可以利用即係呢個展覽啊，係有個二維碼嘅，有 QR code 咧，咁大家可以 scan 翻個 QR code， 咁就可以用文字啦、圖片同埋有啲語音嘅導賞去介紹翻嗰陣宋朝人嘅生活，例如佢哋飲茶。或者是一些建筑啊， 宋朝人饮茶， 系啊， 饮点茶噶系嘛？ 可能系啊。 佢哋饮茶系食点心又食咩点心嘅咧？ 我真系唔知道，可能要睇下个展览，睇下有冇介绍。 哦，我有兴趣、啊、 去睇下咯，同埋都 宋朝到底有冇虾饺嘅咧？ 可能有、啊、 虾，应该贵嘅食物嚟，可能 但系佢哋都有东坡肉、啊。 东坡肉都系、嗯，但 系嗰个苏东坡系宋朝，帮我突然间谂一谂先，系有嘅。 肉系一定有，海鲜可能真系会 海鲜可能系算系贵啲嘅嘢咯。 或者佢哋嘅唔系虾饺，如果冇虾，点叫虾饺咧？ 饺 饺素菜饺咁可能。 咁啊，第二样嘢啦，唔系韭菜饺啊，不如系啦。咁烧卖可能上面都系变鹌鹑蛋咯。 即系唔用虾， 系啦，唔用虾， 咁可以用猪肉嘅啫，就咁。 而家都有猪肉烧卖， 系啊， 有啊，而家都有，系啊，冇错啊，猪肉烧卖啊，系啊。 但 系宋朝都得意嘅， 但系宋朝嘅点茶好正嘅喎。 宋朝咩啊？ 点茶？ 点茶点样？如何点茶？ 点茶咧？我哋谂住咧系就咁饮茶啦。佢哋咧其实系会系咁搅搅搅搅搅，搅到佢起晒泡，即系有啲似日本嗰种抹茶嘅。 系 系。咁搅到之后咧，佢哋特别个位诶，就系、是、多数佢哋唔用绿茶，佢哋系会用白茶咯。 嗯， 即系白色嘅茶啦，我唔肯定系叫白茶，但系白色嘅茶啦。然后咧，佢系会搵自己画嘢上去嘅咯， 喺啲茶上面。 系啦，嗱，我哋 咁似而家嗰啲 系啦，拉皮就拉花，佢哋就自己画啦，就画一啲女仔样啊，或朵花啊。 系咩？喺个茶嗰度， 系啊，喺个 茶杯啊， 唔系 喺 个 茶 上 面啊， 系啦，呢个就叫点茶， 即系早期嘅。 你呢方面嘅修养好好啊！ 早期嘅拉花， 我其实对于历史嘅修养，即系有时候都有啲嘢。 系咯得闲抛下书包啦，你 抛紧， 好容易会觉得你太无知嘅，阵间 系咩？ 有啲咁嘅事？我你系读开历史嘅。 系啊系啊，我中学读历史嘅， 我中学都有读历史嘅， 但我系修历史啊嘛， 咁个冇， 我都冇，我都冇 ，it's different，OK，、okay? 我读完好多都唔记得晒， 系啊系啊， 我系读呢个世界史， 我有借有还 嘅，我都有读世界史， 我读完记得晒， 我点样有借有还呢？老师教咗我，我还翻俾老师，上等人，系啦，喂，咁仲有啲咩睇啊？呢一个宋皇台站。 大概就係睇翻啲嗰陣時嘅展品啦，同、埋就可以用翻個 QR code 啊，睇翻嗰陣時嘅生活咯。咁大家經過宋皇台站嗰陣都可以去睇下啦，因為我哋有時興建啲基建嘅時候咧，環境保育都好重要噶嘛。咁、我覺得今次港鐵都幾好啊，佢將呢啲展品擺翻喺宋皇台站度展出，咁等啲市民可以一路翻工翻學嘅時候，如果你有得有。多余嘅时间都可以望下，或者系空闲嘅时间，你咁啱可能去宋皇台站，可能搭去其他地方嘅时候咧，又可以望下咯。 系咯，嗰阵时宋皇台站起嘅时候都已经犀利噶啦，咁啊起起下又话掘下掘下，又有一样嘢掘下掘下，又嚟咯， 好多嘢 喎 原来。 咁虽然嗰阵时嗰个工程咧就叫做因为都系文物啦，咁啊需要都要好好地处理啦，咁系啱嘅，亦都系必须要嘅。咁啊，但系经过咗呢一个处理同埋即系啲工程人员嘅努力不懈之下咧。咁都见到我哋而家个容貌啦，系啦，咁经过宋皇台站嘅时候，大家都特别多嘢睇，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咧充满住历史气息嘅。我谂呢样嘢我哋香港人会觉得啦，我住喺香港会觉得啦，但系其实游客如果佢哋 都会觉得几有趣嘅，即系喺个站里面睇翻嗰阵时。即係呢個宋皇台站興建嘅時候，原來有啲以前嘅嘢係挖掘到出嚟，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旅遊景點咯。 係啊，咁如果你諗下係我哋去到外地旅遊，見到人哋嘅鐵路站又係有咁多歷史嘢，我哋又會讚嘅。 係啊， 好犀利 啊！佢哋保育得做得好好啊。 係啦，冇錯啦。 其實香港都有呢一面嘅， 香港都有，絕對係有，所以唔好淨係話讚人哋咁，香港都 欣賞下自己本身呢個地方嘅嘢， 梗係要啦，係啦。咁仲有就係。咁多歷史直頭喺正宋皇台站嘅位置喎，咁你講多少個叫咩名話？嗰個係 聖山遺墅啊！ 聖山遺墅，佢望嗰個嘅展期啦，今日開始啦，有冇話到幾時㗎？ 冇，又冇講到幾時，今日開始咯。 所以大家都把握時間去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永遠呢，這個是不是长期摆的，就是 暂时应该是的，但是你说会不会即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我想不会那么短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哦、应该可以看到的。 好、哦哦、有机会我又问一问港铁那些朋友啊。 好啊好啊好啊。 是啦，咁保完下呢啲嘅资料嘅。 好啊。 好，唔该晒 Anne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呢，咁船仔出咗出去啦，21度嘅气温底下，唔知感受到出面系点样呢？ 又唔算好冻、哦，但系咧都系有阵阵嘅凉意嘅，咁、嗯、啊最好戴翻件颈巾啦，就算你唔戴啦。咁同埋咧，我又觉得冇寻日嗰个天咁蓝喎，今日 系 系啊，今日咧就灰啲，可能 系咪因为佢 比较多 悬浮粒子？咦，你啱、哦，因为你嗰个真系。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五，都是属于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哦。 是、哦，诶，原来估中了，咁可能大家咧系如果是有啲器官敏感的话，就戴翻口罩出街啦，可能会就会好啲啦。 嗯， 咁啊讲下啦，原来咧今日咧、啊、，sorry， 寻日啊发布咗天文台嘅全年天气展望嘅， 系， 咁啊有啲咩嘅预告咧？ 系啦，最中意睇呢啲预告啊！ 系啦，嗱、這、呢个预告咧，我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嗯，我哋真系要好好咁样爱护下地球啦。 点解咧？ 系啦，第一个咧就系话啦，其实全年平均嘅温度咧系会较正常高嘅， 嗯， 甚至咧系可能会突破咗呢个最高气温嘅首十位机会。 哇！ 咁同埋咧，即系咩意思咧？我哋今年应该会有好多嘅酷热日子系会破晒纪录啦。咁、 啊、 所以听到咧我都唔系几开心啦，我觉得好热啦。咁另外咧亦都话啦，咁、啊。極端天氣最驚啦，會唔會好似上年咁有暴雨或者有好多嘅一啲嘅熱帶氣旋咧？ 係、哎、暴雨真係好麻煩啊！因為熱帶氣旋咧，你我記得上年個經驗就係、是。佢一係咁吹過嚟嘅時候，你當然就已經有曬準備功夫啦。咁啊，嗰啲譬如八號、十號嗰啲，你都已經心裏有數啦。咁樣咁係最麻煩咧，就係嗰啲突如其來嘅暴雨。嗰啲咧係令到我哋咧即係拿手唔成勢啊！嗰啲 係啊，我記得上年係因為熱帶氣旋過咗之後，一個禮拜突然間落雨，落咁大雨 黐住㗎，係啊，黐住㗎。係 啊，即係你就算我當你颱風之後啲葉咁樣塞咗條渠，我未得閒清翻曬佢嘅時候，突然間又有一堆暴雨過嚟，咁香港就可能會頂唔住咯。呢啲話都驚嘅，咁、 嗯、 就話啦，今年其實咧亦都會講話厄爾尼諾現象咧就減弱啦，但係拉尼娜現象咧就可。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咁代表住啲咩咧？代表住我哋嘅风季咧，一般系比较迟会结束嘅。 嗯， 系啦，咁即系代表咧，可能风季即系大概六月或者之后开始啦，然后就十月或者之后先完，甚至有机会咧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都会大风。 好似上年咧，即系二三年嘅时间，好似十月系咪都有个风？定系我记得有个好迟嘅风噶。 我記得我都記得有個好遲嘅風就 係咯 會打風咁樣，但今年應該都係會打風啊。咁、嗯、另外咧就話啦，因為上年未有啲極端天氣嘅，咁佢都話其實極端天氣咧，所謂極端就係好難預測啊嘛。咁但係咧就佢哋希望咧就天文台已經係換咗大霧山嘅一啲天氣雷達啦，又或者咧監測唔同嘅器具咧，其實佢哋已經不斷去 update 緊，同埋咧亦都希望再加快一啲嘅通訊，譬如咧佢哋每個鐘頭咧其實都會 update 一次嗰個雨。同埋嗰个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嘅，咁就冇咁惊咁样啦。咁、 嗯、 另外咧，如果睇到极端天气之外咧，我咪头先讲过话个酷热天气会破纪录嘅。 系啊，呢个我系最担心噶，因为咧冬天你冻咧，有阵时候你都着多两件衫啦。咁夏天真系搞唔掂，我又唔想成日开冷气。 系啊，我都谂唔到可以除多两件衫啊。 系咯， 你除咯， 冇得除噶啦。 系啦，咁其实呢个纯粹系一个 review 嚟嘅啫。原来咧，分别有记录咧，即系我哋话我哋今年全年平均嘅气温咧，其实系去到24.5度嘅。咁、 嗯、 本身咧，嗱，我哋咁计一计啦，原来由1991年去到2020年嘅正常值咧，其实我哋高咗一度嘅。咁但其实你谂下，全年高一度咧，你就高好多噶啦。 系啊，系啊，啱啊。 是啊，所以而家就是气温越来越热啦，希望大家呢咁迟啲垃圾征费其实都是想帮大家去为环保出一分力啦、 嗯。 就最好就唔好开咁多冷气啦，都明白嘅，因为迟啲可能会更加热嘅。咁啊迟啲亦都可能天文台我哋 我哋都会为大家揾下啲 tips， 就系唔需要开冷气，但系都可以保持呢个凉意嘅方法啦。 可以参考翻呢个法国今届奥运会嘅选手村，因为佢哋用咗个方法，佢系啊冇冷气啊，冇冷气都已经头痕啦。因为虽然有啲国家嘅比赛团体咧，其实佢哋已经讲咗就佢哋会自己带冷气啦。因为睇翻上季上一届啊，喺呢一个唔系上一届，系上年啊，法国巴黎佢哋嗰个嘅气温咧，其实都上升到40几啊嘛，咁所以 好似系啊热浪啊嘛， 系啊有热浪啊，咁你今年嗱，我哋自己都有预测呢个热浪系劲噶啦，咁如果你话系去到嗰度嘅话，咁啲选手咁热嘅情况底下，佢哋休息咧作息出现咗问题，影响嗰个成绩噶，咁所以有啲就话会自己带冷气去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话到巴黎嗰个系统系点嘅咧，佢哋就系会用嗰啲水啊，因为喺啲大厦入边咧，咁佢哋就有好多嘅唔同水管啊，会不断喺个大厦嗰度咧就过滤，甚至乎去到做一个降低空气温度嘅作用嘅，咁所以佢哋嗰啲水管嘅位置应该系布满得都几多，咁啊话到室内嘅环境入边咧系阴阴凉凉嘅，咁我唔知啦，咁我亦都今届即系法国巴黎奥运我无缘去啦，咁啊睇下如果到时去嘅时候就一定会有传媒咧就影翻呢个奥运村嘅，咁我就期待，系咯。 究竟是不是可以顶到呢个40度以上的热浪呢？ 是啦，如果它真的顶到的，那我又觉得即以后的建筑风格大家可以参照一下，那不用怎么开冷气嘛。 又悭翻啲电系咪？用水咁啊，循环再用系啦， 系啦。 咁啊，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 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咧就特别少少啦，因为咧白元浩咧就同阿船仔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咧就讲下呢一个咧就红圣诞， 好 系啦，咁啊红圣诞咧，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啦，咁啊都有提及过啦，咁啊见到呢一个嘅缤纷系列咧，咁啊红圣诞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啊特别系譬如喺鸭脷洲嗰度啦， 系 啦，玩嘅咧，大家就梗系可以去嗰度即系。盡情去到玩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揾翻呢個紅聖誕到底係點嚟嘅咧？ 係咪淨係得鴨脷洲先有嘅？ 原來唔係就係鴨脷洲喎，呢個問題都問得相當之好。首先我哋要了解咗紅聖係何許人先嘅。咁原來紅聖咧，佢係邊一位咧？佢就係、是、唐朝嘅時間咧，其中一位嘅朋友嚟嘅。咁佢係一位官員嚟㗎嚇。咁佢對於一個天文地理啊，甚至乎數學咧，都相當之有研究嘅人嚟嘅。咁佢咧喺之後咧，咁啊更加皇帝咧。就追封咗佢成为一个南海嘅大王，意思就 南海大王系封号嚟嘅， 系封号嚟嘅，意思就话佢咧就系管理住呢一个嘅海嘅，系、 哦、 啦，即系嗱呢一个咧系一个我听翻阿周树佳讲啦，佢咧就系一个专系喺我哋中国南边，就系广东省，广东省一带咧先至会有嘅一个嘅神明嚟嘅。咁佢其中有一個廟咧，佢就喺廣州嗰度啊。咁啊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好多唔同嘅慶祝活動嘅。嗱，咁啊大部分當然啦，咁啊紅聖誕，咁啊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但係部分嘅紅聖廟咧，有一兩間咧，佢哋未必會喺呢一個嘅紅聖誕當日咧，即係今日咧係正式咧就去做一啲嘅活動嘅嚇。咁佢哋有陣時咧會喺正月嘅時間咧就已經做咗一啲嘅叫做拜祭嘅活動噶啦。好，咁啊講翻呢一個。叫做南海大王先，咁佢咧就即系固然之南海之神啦，咁佢咧就 系南海嗰个海域，即系 海域啊，系啊，总之佢就管海嘅。咁、哦、管海咧，即系成日都系听呢啲民间风俗就话到啦，管海咧有啲就系譬如天后娘娘又有啦。是是是南海其實亦都有嘅，咁啊有好多唔同文化傳統嘅延伸咧。 哦，幾有趣喎！即係話唔同海域其實係有唔同嘅神明去管理嘅。 其實冇話唔同海域嘅，係大家。 个海嗰度都有唔同神明，佢哋 一齐管理， 一齐管理嘅，系啦。咁所以咧，今次呢、這、一个南海神明啦，咁佢自己本身咧亦都有好多嘅庙宇啊吓。咁香港如果你话讲到有几个庙宇嘅话咧，咁相信咧大家一谂咧就梗系会谂到，譬如和尚乡嘅洪圣诞啦。和尚乡嘅洪圣诞其实原来喺明朝嗰阵时咧都已经开始噶啦，系啦。咁去到而家都已经有成600年嘅历史啊。咁佢哋入边咧亦都会有譬如系。洪圣古庙啦，亦都有排风古庙啦，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咧嘅喺入边嘅，咁另外佢哋亦有阵时亦都会食盘菜嘅，即系洪圣诞部分嘅地方嘅文化风俗咧，佢哋亦都会有呢、這、一个叫做食盘菜嘅习俗。 好中意食盘菜。 系啊，因为盘菜系我哋即系呢一个方向嘅南边嘅人嘅一个最重要嘅其中一个嘅食宴嚟嘅。 咦，咁其实可唔可以都咁样讲咧？其实洪圣咧，其实都同围村嘅文化有少少关 系。其实都系冇错，系非常之有关系嘅，因为佢哋以前咧，譬如你搵翻福建咁样，福建又冇洪圣。 哦，系啊， 系啊，福建就系虽然都系南部，但已经就冇洪圣噶啦，咁所以嗰一样嘢咧系差几远噶吓。嗱，咁而家嗱洪圣啦，咁如果你话系以前嘅时间，咁我哋当然亦都会烧下炮仗啊，譬如咯，内地方面嘅，咁内地都有洪圣庙，咁佢哋就会烧炮仗，做好多呢一类型嘅活动。咁香港咧就冇嘅，咁香港佢哋通常咧就会有神功戏啦，咁有阵时都会有啲舞狮啊，去到咧就系助兴嘅。咁神功戏咧，佢哋即系通常都系。做嘅時候又會請翻啲戲子過嚟咧，就一齊去到演繹嘅。咁我覺得咧，洪聖誕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節日咧，俾大家去到體會一下。特別喺南區一帶，因為佢而家呢個香港繽紛嘅位置咧，就喺呢一個嘅南區位置嘛，即係鴨脷洲一帶嘛。咁佢配合埋呢一個傳統嘅風俗嘅話咧，係可以令到大家見識都幾多，我覺得唔錯喎呢個。 幾好喎、啊，尤其是我自己咧，就可能成日聽媽祖、聽天后， 係喎媽祖係咯，成日聽啦， 係啦，咁但係你譬如洪聖咧，我淨係諗起長洲嗰個嘅啫，因為我之前有入過去咧朝拜下嘅，做咩就去卜支卦咁樣。 哦，同埋你之前讀歷史嘛，又可以入去即係觀摩一下，到底人哋嗰個嘅風俗係點樣？ 係啊，真係比較少聽呢一位神明啊，因為 咁今日開始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嚇。咁你諗下佢勁到咧，就以前啊，好多時都會見到啦，皇帝就追封翻佢，就成為咗一位嘅神明啊。咁洪聖咧就係水神啦。咁香港所見嘅咧就係洪聖廟，其實原本咧都係位於河邊啊，甚至乎係海邊嘅。咁呢個都相當之特別啦。咁有好多譬如。祭祀都系同呢一位南海之神咧系有关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咧就揾多啲资料噶。咁啊除咗系有啲譬如海神之外啦，广东民间啊，其实亦都有唔少嘅神明，有海，其实亦都有火神嘅。 哦，有火神。 系啊，佢哋其实好多唔同嘅界别嘅神明嘅，咁啊火神亦都系一个嘅。咁有阵时候洪圣咧，咁佢哋亦都可能啲人会同咧就火神咧就一齐睇睇啊，大家系咪？互相 是 friend 嚟嘅咧， 系咪 friend 嚟嘅咧？咁样都相当之有趣啊！咁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喺呢段时间鸭脷洲一带咧，就可以参观一下或者参加一下咧，我哋今次呢一个嘅洪圣诞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先听听新闻简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往来香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新航线上星期二正式启航，进一步扩展内地网络。行政总裁毛洁篪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他说未来会继续和母公司国泰航空错位发展，物色内地具潜力的二三线城市成为新航点，亦不排除将来有直飞大湾区的可能性。毛洁篪相信内地将开放更多赴港澳自由行城市，快运目前只有北京大兴和宁波两个内地往返香港的航点，有需要加强发展力度。他说公司目前有24个航点，东北亚网络占比达70%，东南亚占25%，内地只是5%。未来2-3年将在不减少任何东北亚航点的基础上， 穩步將內地網絡佔比提升至雙位數。他又期望整體航點數量在今年內新增至超過30個。警方聯同入境處和勞工處進行反非法勞工行動，昨日突擊搜查新界南區內多個罪案黑點，行動中一共拘捕30名內地、本地、非華裔和外籍男女，年齡介乎24至57歲，當中12名內地女子是在荃灣市中心一帶的掃黃行動中被捕，他們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其餘被捕人士就涉嫌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僱用不可合法受僱人士，逾期居留接受僱用工作，以及非法入境及被通緝等。所有被捕人正被扣留調查，部分被捕人士將轉交入境處跟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他相信在卡塔爾舉行的加沙停火談判仍然有可能達成協議。布林肯在開羅表示，在卡塔爾的談判代表正繼續努力，分歧正是縮小，美方會繼續推動在多哈舉行的談判達成協議，雖然要實現這個目標仍然很有困難，但是他仍然相信達成協議是有可能。布林肯又說，以色列準備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開地面行動將是一個錯誤，強調當地民眾沒有地方可以逃避戰火的傷害，又認為地面行動沒有必要，因為有更好的方法來應對哈馬斯構成的持續威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麗村，狮隧出九龙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喺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开始车多噶啦，车龙系接近科学园。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油塘嘅东源街系有建筑工程，去高辉道方向近住崇德围交界处嘅慢线系要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热血沸腾，激烈达阵，世界七人榄球系列赛场场紧张。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汇聚14个国家男女子各12支队伍，巡回世界7个分站。港台电视32独家送上每场精华，直至马德里总决赛回合。世界七人榄球系列赛分站精华版，今晚10:30，港台电视32准时开播。 剑威剑威，你知唔知啊？有次咧，阿边个送咗样嘢俾我啊？点知原来系赠品嚟噶。 阿 l 我阿爸够以前试过去买嘢，买翻嚟见到底下刻住赠品两个字、啊。 咁呢个又真系嬲啲。 唔嬲唔嬲，其实赠品有时都有好嘢噶。想知咁你要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dy 詹天文， 叫唱会分美丽，黑春会总创意，不需世间勉励。 殷济如，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7:38 Happy Friday 啊！咁虽然咧，琴日就港队输波，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咧，精神系可嘉嘅。小白有冇睇嗰场波？ 梗系有啦， 即系我觉得好正、啊。 全场波咧，嗱虽然啦，嗱上半场都系第一定要赞咧，就系阿辉， 系 哇，即系嗰啲扑救咧系神救嚟嘅，系真系神救。如果唔系因为有佢喺度坐镇嘅话咧，我都几肯定唔止系两粒啊，同埋上半场就已经失咗手啊。 经验值咧真系帮到港队上半场咧叫做磨和呢一队嘅劲旅啦， 互之别合。 不过下半场就可能人哋啊洞悉到你有机会体能下降啊，或者有啲漏洞啦。嗱，我哋先讲翻上半场嘅赛事。头先小白讲得非常之啱，我真系觉得咧防守嘅。防务人员即系港队方面咧，即系每一个都踢得好好，系飞身又够啊，又铲啊，跟住又冇啲傻猪嘅犯错。咩叫傻猪嘅犯错？你都知道啦，好多时咧，人哋边线球员啊，敌方边线球员斩波咧，依家咧好多香港球员咧，只手咧都唔缩去后边，突然间又举出嚟啊！咁依家 又唔故意嗨到啊？ 系啦，咁你依家现代足球好介意噶嘛？同埋好多时候咧，啲进攻球员咧，佢未必系为咗入波噶，佢为咗射你只手噶， 系啊，冇错。 系啊，如果你嘅手部冇贴近你嘅主躯干嘅话咧，好容易俾人哋搏到罚球或者十二码。咁喺咁嘅前提底下咧，港队又危危乎。好彩上半场都叫顶得住， 上半场顶得住啊！而且咧，即系我哋本港啊，即系香港队嘅后防啦，咁大家都真系睇到佢哋拼搏。我觉得其中一样最赏心悦目嘅咧，就系当乌兹别克嘅球员喺边线出波嘅时候咧，佢哋往往一斩就斩到落去我哋嘅龙门口，无论系地波定还是高波斩入去咧。我哋都系好容易咧就会化解得到，特别睇到上半场，可能因为特别仲系体力充沛啦，咁所以佢啲波咧全部拦截咧系非常之到位， 系啊， 系啦，咁个惊险，当然你话喺头四分钟就已经一睇嘅时候就卜卜仔咁跳啦，因为有个炸弧， 跟住有一球人哋K 个位啊射中你条柱， 射中条柱嗰、那个，哇，真系一额汗啊！你射中条柱。 而彈走喎、啊、嗰下，你諗下呢個個真係我哋以前咧成日都喺度諗係咪自己連運都唔夠， 係今次上半場叫佢有運㗎啦，起碼有運咗四次啊！我夠膽講啊，我自己目測，因為琴日都真係。靜靜你買咗啲嘢食喺屋企咁啊，睇睇睇呢個中國香港 有冇聽到在場嘅歡呼聲，真係好犀利， 好誇張！你六千幾嘅名嘅球迷入到去旺角場，旺角場就係嗰種屋細屋細但係好温暖啊，即係屋暖河水大嗰種感覺咧。咁你就哇成場咧，我估計咧，如果你話支持烏茲別克嘅朋友仔咧，應該唔超過咧。三十个人 应该听唔到声噶啦，因为最大嘅反差就系我哋不断喺度唱歌啦，咁而家都呐喊助威啦，咁、我哋系做到主场嗰个感觉，就系当对手有啲进攻啊，或者对手谂住换人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另外一种嘅喝彩声就俾翻佢哋。 啊，如果俾你做球迷，你宁愿六千人坐爆个旺角场，甚或乎要爬梯先睇得到，定还是入到大球场但坐未必坐得满咧？ 如果你俾我拣，可能会旺角。 系，我都觉得系，尤其是踢国际赛， 因为坐满嗰个感觉咧， 有压迫力啊， 系啊，系好疯狂嘅，即系你入到个气氛系好高涨嘅。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咧，旺角场啲草咧唔系好好啊，对于咧防守嘅队伍，即系我哋嚟讲啦，系有啲着数。咁可能你会话，喂，点解嘅港队唔系话阿欧小话你哋成日都喺节目讲嗰度讲话，旧时就话踢呢、這个稳守突击啫，依家踢全场前场逼抢噶嘛，咁点解会系咁做防务或者防守嘅工作咧？咁一定要讲句公道说话，其实乌兹别克就。即係高我哋幾班 波，佢哋世界排名係高我哋八十八位啊！ 係啊，咁再加上人哋啲球員喺邊揾食咧，喺二甲啦， 二甲係啊， 法甲啦，有前鋒球員喺哈利亞利啦，意大利甲組聯賽哈利亞利啦，咁跟卡利亞利啦，跟住另一個就喺法甲嘅朗斯啦，我冇記錯，咁真係一啲歐洲比較高組別嘅聯賽嗰度揾緊食，仲要正選，咁啊港隊你話要數外流嘅球員一定。你如果話外國旅歐嘅咁啊，米高咁都係講緊即係德丙嘅球員，即係都當然依家港隊多咗好多球員踢中超啦。咁但係又好老實講，你中超同意甲都真係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大家都明白。譬如琴日國家隊，我都。即係我睇完之後，即刻喺免費電視台睇埋國家隊，睇下 2-2啦，最後 搞唔搞得掂新加坡啦？點樣先？國家隊臨尾又無啦啦失手，我都有少少 心痛啊！去到呢啲位， 心痛啊！ 因為你明明諗住三分就穩到嘴噶嘛， 其實好早國家隊已經入波啦。係 啦，咁嗰陣時睇落嘅，會入咗波對板咯。 同埋我覺得最嬲係咩？最嬲係其實國家隊個實力真係唔差，你前鋒都係擺翻武女啊，即係武球王啊，呢啲就 佢就入兩球咯。 你谂下，新加坡边个球员可以外流揾食？ 我都讲唔到， 好笑咯！你点会俾新加坡摸和啊？即系呢啲就系、是、即系爱之心责之切啦！容许主持人 ，OK， 咁啊呢个就系属于世界杯外围赛嘅一个情况出现咗啦。咁啊讲埋其他亚洲国家同埋地区嘅赛果啦。咁啊，其实咧日本琴日都系发挥一般般啫。对呢个北韩队咧，都系一粒啫，即系唔算话可以狂攻或者赢到过往嗰支歌仔就三四球啦。咁北韩嘅球员其实都有一定实力，虽然佢哋比较一个封闭嘅国家，你又唔知佢踢边队，又唔知佢个真实。因为北韩咧好少有移赛嘅，咁你都知道喺个世界排名嗰度 好神秘啊。 系啦，你喺个世界排名嗰度，好多时候都凭藉住一啲B 级别嘅友谊赛 ，A 组别嘅一啲挑战杯，咁去令到你嘅国家嘅世界排名会与日俱升啦。咁但系佢就比较少， 可以唔需要你嗰啲排名。 系啦， 佢真系豁然一身。 所以你睇成一个，你睇北韩嗰个世界排名嘅数字咧，就未必反映到佢真实嘅实力。所以头先都有讲话，其实北韩呢队球队就有一个神秘嘅面纱。虽然我哋成日喺度讲话，早年嘅。年代佢哋譬如鄭大世嗰啲出到去揾食，但其實都係唔多噶。我睇翻咧北韓個大軍名單咧，基本上著咗九成嘅球員咧，都係喺本土聯賽揾食，即係北韓揾食嘅。咁北韓有邊幾隊波咧？ 就唔係好講到我自己， 就係乜乜體育會同埋一隊比較出色啲嘅叫黎明體育會啦。我印象中因為有踢亞協杯嘅，咁但係。我哋都係真係相對好陌生咁樣咯，咁所以即係有陣時有啲球隊嘅實力又未必如個世界排名咁去表現到咯。即係頭先小白亦都講到，譬如我哋中國香港隊咁啊， 同烏茲比克排名其實爭88， 同埋其實即係我又要講翻咧，講開尋日場波嘅話咧，其實成場波咧，雖然我哋輸咗兩粒，但係真係好睇嘅，即係一場波嘅好睇嘅原因係因為大家咧。都好咬緊牙關去到跑，同埋全場波嘅速度咧唔係慢嘅。 係啊，即係唯一舊病啦。嗱，我唔知道小白你個觀察點，就係、是、個波成日都用唔到去前場。 呢個係，即係因為你抌到上去。其實我有一樣嘢我都幾想講咧，就係、是、當我哋個波可能因為我哋得佳佳喺前面啊，咁、所以我哋啲波就好想喂佢前面俾佢嘅時候咧，其實對方嘅球員身形咧，其實亦都灰 唔矮細啦， 係啦、啊，肯定唔矮細啊。咁、你喺上面吊個波入去嘅話咧，咁又係俾人頂到。咁、如果你喺地面進攻啦，咁但係你發覺咧，其實好多時對方都有幾個人已經喺加界附近，咁啊喂波上去呢一方面咧，其實都係幾辛苦。 同埋都前鋒線嘅配合就真係爭啲嘅。你講到嗰幾位鋒線球員啦，譬如艾華頓啦，以至頭先阿小白講安永佳啦，再加上偉高啦，其實我常常都覺得嗰種高波上湧或者前場逼搶逼到就有，但逼唔到就可能即係成個半場。可能连一两脚靓少少嘅进攻都冇咯，但系依家好就好在个前场逼抢有多时候就搏到啲叫做角球啊、死球啊，咁嗰啲就可以俾你摆定定嚟谂下计仔，有冇啲战术角球啊或者战术嘅死球可以得以令到港队有机会自胜 咯。系啊，其实个战术都用得啱嘅。如果我哋唔系前场逼抢嘅话咧，咁我哋不断仲系以前咁样谂住防守咁啊，稳守突击咧。你谂 防守啊，应该琴日输紧。 质量系啊，因为对方咁样嘅攻势嘅话咧，你唔俾翻啲压力，等佢哋成队波缩翻喺后边嘅话，其实真系搞唔掂。 同埋要消耗下佢哋嘅体能， 系啊， 即系虽然成日都话依家香港队嘅体能系进步咗啦，咁基本上每个球员喺球场上面都跑紧11K 以上嘅、但安达神领队嚟之前咧，其实每个球员只喺球场上边咧跑紧7K 嘅啫。7K 系咩概念呢？就系、是。我同你有陣時跑步， 係啦， 都會跑得多過7K 嘅。以前咧，譬如睇英超啲數據啦，我仲即係真係好記得，譬如朗尼咁樣啦，佢喺一場波入邊咧， 當打時期 啊，即係曼聯嘅時候啊，咁佢一場波其實佢跑動咧係一個嘅馬拉松嚟嘅， 係啊， 全馬嚟嘅。你諗下佢點樣可以跑到40幾？就係、是、不斷前面同後邊係咁喺度跑，喪跑你諗下。 所以呢一樣都係值得借鏡或者值得學習啦。好啦，呢、這個禮拜咧就國際賽賽期啊嚇，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聯賽咧都要讓路嘅。除咗呢一啲歐洲次組別嘅聯賽啦，咁但係你話友誼賽好多啊，包括咧有荷蘭對蘇格蘭啦，咁啊今晚凌晨3:45就會有得睇啦。咁荷蘭就好多勁人睇啊，加普啊，即係呢個。運力即刻啊，咁啊呢啲都可以睇啦。咁至於你話英格蘭方面咧，又有啲唔同嘅熱身賽啊，就會對巴西啦，同埋對比利時啊，咁啊都比較多呢啲嘅叫做國際賽期嘅熱身賽。如果唔係就今個禮拜就唔會話突然間喂有冇睇曼聯對阿仙奴啊，有冇睇車仔對利記啊？冇呢啲嘅。咁如果你話喂平時我淨係睇呢個聯賽嘅啫，咁你呢個禮拜咧？佢輕鬆少少啦，休息一下，因為咧有陣時做球迷咧都攰嘅，年中無休咁樣，不斷睇不斷睇咧，都要多啲時間照顧下屋企人啊，即 係 老婆啊， 梗係要啦， 即係下屋企人啊，呢啲都係重要嘅。 係啊，喂，乒乓波方面都可以留意一下，因為香港嘅乒乓球即係雙妹麥啊，咁啊，杜海林同埋朱成竹咧，咁啊喺 WTT 黎巴嫩公開賽啊，咁啊佢哋喺第一站女雙決賽咧就力戰4局之後，就以3-1咧就擊退咗跨國嘅組合啊，即係塞爾維。亚同埋德国嘅组合就夺得咗冠军嘅、 好笑喎、人哋呢啲 有跨国组合、 可以crossover 咁样，咁可能又调翻转头啦。我哋自己够劲，我哋咪唔使有其他人咯。 系啊， 杜海琴嘅发挥，文说都好出色，咁令到佢 keep 住到个状态，睇下可唔可以带住香港嘅女兵团啦。咁可能喺巴黎奥运嚟紧嘅日子咧，攞到啲好啲嘅成绩咯。 系啊，咁如果你睇巴黎奥运啊，真系我哋都靠翻我哋自己香港嘅选手啦。咁啊，游水方面啊，咁啊见到港队咧，咁啊亦都不断咧就攞咗呢一个嘅奥运会嘅入场券啦。咁而家咧就五 个项目暂时有16张嘅入场券。咁、所以咧就睇到巴黎奥运嘅时间咧，都会唔少有系见到香港选手嘅踪迹噶吓。咁喺呢一个比赛上边，喂，咁但系另外一个咧，我都想讲两句啫。咁就系呢一个日本嘅选手啊，大谷长平啊，棒球选手。咁佢就喺美国嗰边就转咗会啦，去咗道奇啦。咁佢咧就亦都系破天荒啦。咁佢除咗系个身价同埋佢太太嘅踪迹好备受关注之外咧，就系佢嘅翻译啊。佢翻译其实佢以前咧喺北海道未去美国之前咧，个翻译就已经系同一队嘅球队嚟嘅。嗰阵时就帮外国嘅嗰啲外援选手做翻译嘅。咁而家就同佢咧就一齐去咗美国，咁咧都去咗几年啦咁样。咁佢个最近啦呢几日嘅时间咧，佢就正式就辞退咗呢一位原本同佢称兄道弟嘅翻译，系啦， 所以 一 平， 因为涉涉先即系叫做同一啲赌博有关系。咁初头咧就话系有几个讲法，初头就话呢一个翻译咧系叫阿大谷咧就帮佢还赌债。咁跟住咧所以亦都见到话传有啲证据咧，就话阿大谷长平嘅户口曾经就有过数到去嗰啲叫做非法嘅赌博账户，系啦。咁而家咧就话到有第二个讲法啫，就话到阿水原一平即系翻译啦，其实由头到尾咧都冇问到咧就大谷长平借钱嘅，系挪用咗嘅钱啦。 哦，咁是爷非爷就真 系唔知啦。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其实轰动咗美国嘅棒球界嘅，因为佢本身大谷长平都系二刀流，咁啊亦都系美国最强嘅一位 MVP 选手， 咁 啊睇下个发展会系点啦。 团仔你好， 早晨啊，哦，yeah. 今日咧我啲嘢想请教一下两位嘅。话说咧，船仔系一个唔识储钱嘅人， 嗯，咁但系你识赚钱咪得咯？有啲人不断默默赚，赚下赚下，成屋都系一沓沓银纸， 系啊， 佢唔使储 嘅。你谂下有几多即系嗰啲成功人士就话你储钱，你储到几多钱啊？你只能够系开源先就系真真正正拥有金钱。 当然啦，如果又能够开源又能够储， 咁啊梗系啦， 咁啊点啦？就要成为大有钱佬噶啦，到时。记得大歇我同埋小白啊， 系啊， 喺大歇 睇住我哋啊， 系喺大歇你哋之前，你哋有冇啲咩储钱嘅方法嘅咧？ 储钱嘅方法啊，都系赚完之后嗰啲钱尽量都唔好用， 系啊， 少啲用啦， 不易发门啊。 因为咧，坊间有好多唔同嗰啲储蓄方法嘅，第一咧又叫你咧，今日储1蚊，听日储2蚊， 哦啊、 跟住第100日储100蚊，跟住第365日储365蚊，跟住一年过去了咧，你就储到好多钱噶啦， 系啦、 啊，跟住咧储完之前。之后咧，嗰啲理财达人咧就会同你讲：，哎，你可以咧够钱去日本玩一转嘅， 跟住冇晒 用晒啲钱，点啊？ 你咁样讲又好似系，咁所以咧最紧要就系控制，嗱好难控制噶嘛，你知道最难就系控制啦。咁、所以喺内地咧多咗一样嘢叫存钱搭子。嗱，我讲下咩叫搭子先。其实咧，即系内地嘅一个兴起嘅文化嚟嘅， 一沓银纸， 唔系他字啊，即系。搭搭即系剔手边嗰个搭啦，指系子女个子啦，咁、就系指呢个力喺共同有兴趣嘅领域入边咧，我哋一齐结交，即系进行一啲活动嚟嘅，系、啦，叫做搭子咁样啦。咁呢个存钱搭子就换言之点啊？我喺网上面识一啲人，可能系加入一个乜信嘅群啦、或者喺唔知咩书度揾咗嗰啲人啦，然后咧就一齐储钱、就互相监督嘅。嗱，佢哋唔识噶吓。 哦，咦，即系好似有啲 group 咧，即系坊间都有好多，香港都好多，就话一齐减肥嘅。 系啦。 咁意思唔用减肥啦。控制體重啦，咁佢咧就話係互相監察住嗱，今日你食咗呢個咧，其實就唔得噶咯，你會超標噶咯噃，你個卡路里爆咗，即係咁樣嘅效應啦。 跟住但係又那邊商又會鼓勵翻你嘅，即係話雖然你食咗唔緊要嘅。 系啦， 你肯承认自己食咗， 系啦， 俾啲掌声自己先， 好有嘅， 好加油。 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系啦，加油。今日唔得，听日一定得。最正系 呢个真系啲似喎，又系。 系啊， 都系呢啲法门啦。 今日唔得，听日一定得。 系啦， 咁如果你今日都唔得，你听日可能都唔得咧。点解你听日又会一定得 咧？我唔会悲观嘅，我就觉得一定得啦，系啦。 我都系咁谂。 佢成个 group 嘅运作咧，就系有啲就系几十人啦，有啲就几百人嘅。咁佢做啲咩咧？就会用接龙嘅方式就会定时定候打卡，即系话俾人听，我今日咧就买咗啲乜嘢，我今日使咗啲乜嘢钱，咁就记录翻自己嘅收支同埋你储咗几多钱嘅。咁仲有一啲咧就唔系 group 啦，就系一对一。咁可能咧就系我喺网上面识咗一个又系想储钱嘅女仔咁样，咁就每一日咧同佢讲翻我买咗啲乜嘢。 哦， 咁但系你话啦， 即系不断做 report 咯， 系啦。有啲 report 你會緊張啦，咁但係有啲人係連 report 都唔 work 噶嘛，點算咧？其實咧呢個 group 都好嘅，佢哋會一齊討論點解你唔得，即係可能佢發現咧，你永遠咧都係交通嗰度用多咗錢，原來先發現啊，原來你遲起身，所以成日都要搭的士咁樣啦，類似。咁所以咧，佢就會俾方法你啦。另外咧，除咗呢一個嘅即係互相監督之外咧，咁開源啊嘛，仲要有佢真係咧會教你嗱，仲有節流啊方法啦。第一個節流嘅方法就教你斷捨離啦。另外亦都有啲節流嘅方法咧，就話叫你點樣賣咗一啲閒置，即係擺咗屋企唔用嘅嘢啦。 變賣， 冇錯， 變賣家產， 咁都啱嘅。有陣時你有好多嘢擺屋企，其實你自己覺得個價值都差唔多接近零啦，但係你轉手出去，人哋覺得呢一樣嘢嘅價值可能飛升咧，係咪？ 係，佢仲要話埋俾你聽。点卖嘛最正系，佢有啲嘅叫法宝啊，你知有时会俾人呃噶嘛，系啦，咁教你点样避开呢啲陷阱啦、啊。咁另外咧，仲会分享埋兼职，即系连求职嗰 part 咧，都帮你谂埋啦。 我屋企请人洗地啊，你过嚟洗啦，咁样系咪？ 即 系喺个群入边，其实最后变咗揾工网咁样系咪？ 咁都几好啊，其实个开源节流齐晒，同埋咧有趣嘅系咧，多数呢啲 group 咧都系20至40岁嘅女性为多嘅。同埋多數係啲年輕嘅媽咪，咁同埋佢哋習慣咧，多咗好多人係儲現金啊，即係內地咪好多電子支付嘅，佢哋就發現咧，電子支付咧，佢哋唔識限制自己，一嘟一下就冇咗啦。而家佢就真係會特登為咗限制自己買嘢咧，變咗用現金。 哇！ 咁你咪間間鋪都收現金噶嘛？ 好多沓銀紙喺屋企， 係 啊。佢就覺得好開心 咯。內地啲人民幣存款啲息口都一點幾厘嘅，所以呢個亦都係關事嘅。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啊 ，Dicky， 你今日把声再性感啲，因为真系有少少 唔 舒服啊。唔好咁讲，我哋短短咁样咧 wrap up 一下咧，无论系美股同埋港股嘅市况啦，咁你又要多饮水多休息啦。先讲美股方面啊，美股咧，好似你琴日形容咧，继续高歌猛进啊，三大指数咧都继续啊破顶，同埋咧展开升浪嘅，咁啊。Dicky， 关于美股方面你嘅睇法又系点咧？咁啊，好似都继续升得好靓仔下， 我谂嗱，除咗一隻股份啦，就苹果公司啦，因为而家讲紧佢话即系可能有一啲环节系涉及反垄断智能手机嘅市场，咁其他基本上美股嘅表现都非常之好，最主要我谂都系讲紧由货币政策啦，对于未来嘅展望都系经济可以继续增长。貨幣政策咧就可望喺最快六月就開始減息，咁而再加埋市場都係仍然都係一個比較瀰漫住樂觀嘅情緒咯。咁幾樣因素都係會令到美股都繼續做好，同埋資金都係繼續流入去呢個市場。畢竟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比較即係全球投資市場嘅話咧，我諗都仲係美股都係。优胜一啲咯， 系咁啊！琴日港股亦都唔差嘅，咁啊，港股亦都做好啦，咁啊，升咗320点啦，收报咧16863点啊，成交金额咧过千亿噶，1181亿元嘅成交咁样。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睇埋港股今日个情况有冇机会有啲回吐，定还是近排都就算升翻300几点上嚟咧，面对个17000点咧都有啲距离噶。你唔好以为百几点，其实跌唔到就系跌唔到噶啦。你睇法系点咧？ 我都再乐观嘅。我谂首先第一件事就系、是，我认为港股都仲可以做好。17150点都会系即系一个短期嘅目标啦。咁而整体都系会受惠于虽然美国就算减息，香港都未必话即刻减咁，但系希望都讲紧最优惠利率喺去到下半年啦，都可能会有一啲。回落空间嘅，咁所以都理论上都会可以系少少受惠咯。真系抱歉，我今日把声真系比较差。 唔紧要，系啊，最紧要就系早日康复，同埋早日咧可以精神咁样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嘛。嗱 ，Dicky 今日咧点只歌俾你，同埋咧所有听众朋友。如果近排咧，天气啊都好似个股市咁样忽上忽落，有阵时跌亲咁亲咧，咁啊快速康复咁就好啦。多谢晒你啊 ，Dick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希望草蜢呢一首作品可以俾到大家一啲温暖，记得药到病除就得啦。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愿与地球能牵引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多失意，同一呼一吸，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型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理智嘢啊，跟住可能成一啲唔同嘅潮流品牌啊咁样啦。嗱，唔逐一讲啦，个潮流品牌就，但系咧今次咧 Compass Con 呢度咧就多咗一个市集啊，叫做 Compass Marketplace 咁样，入边有乜嘢咧？就好多咧，国际嗰啲潮人咧，就艺术家咧就联成咗咧一啲美食。喺嗰度咧就有機會又發生啲關係，哦、即系嗱， 有咩改變咧？嗰啲嘢， 可能成個包裝咧都係你唔捨得食咯。 哦、 即係如果你係中意某一啲品牌嘅，咁有一個紅色，我當有一個紅色白色字嘅件 T 咧，就係寫喺心口嘅。你諗下，如果嗰一個logo 會印咗喺一個漢堡包個盒嗰度，咁、究竟你會食完個漢堡包個盒仲抌唔抌咧？個、盒可能你會儲嘅、哦，或者個蘋果批， 我嚟裝其他嘢咯。 個紙皮嗰嚿嘢，如果哇真係畫得好靚、哦，即係個產品即係展現得好靚，究竟會唔會攞翻屋企啦？咁樣， 原來佢係個包裝。我本身以為係咧，而家未好興譬如 macaron 咁樣啦，佢會喺上面唔知點樣 辣啲字落去， 辣字落去，我以為會辣咗個 logo 啊。 可能都會辣啲字落去，嗱唔同品牌或者唔同嘅藝術家或者潮流文化人咧，即係做嘅嘢都唔同啦。嗱，我亦都真係未入去啦。可能船仔你講嗰個點子咧，都有機會喺個展覽場館入邊咧應運而生嘅咁樣。你話喂，有啲乜嘢潮流文化嘅勁人咧，會喺入邊做交流會、分享甚或乎展覽咧？包括有呢個潮流教父啦，藤原浩先生。 哇！ 咁當然啦，我哋當年去旅元叔。第一人就 系揾佢 啊！潮流达人女阿藤原浩， 都系揾阿教父。 依家叫藤原叔叔啦，系咪先？旧时就叫藤原神咁样啦。咁啊，有PH1 啦，呢啲都系喺啲国际知名嘅潮流品牌入边做过总监，以至自己做品牌，亦都飞升国际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哇，呢啲活动大家可能就未至于美食节咁样个个都参与到，花卉展览个个都参与到，因为呢、這个。Compass Con 個票價都幾貴啊！我自己覺得佢個定價都唔係幾百蚊，我就覺得如果有機會再搞嘅時候，有冇機會即係將個票價撳翻 大眾化少少啦？即係等多啲人參與啦。 冇錯啦，就等大家喂潮流文化。唔系潮一定贵嘅， 系啊， 有啲平啲潮嘅， 有啲本地啲嘅嘢嘅， 系啦，有啲平啲又潮啲嘅嘢先，咁啊，从而咧，即系透过呢啲嘅活动提升，即系我哋香港市民嘅唔同嘅生活品味啦、又可以吸引到其他游客嚟到，哇，原来藤原浩都喺度，我嚟睇下藤原叔叔今次讲啲乜先，咁样，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点子，话唔定突然间嗰啲国际知名涂鸦艺术师又潜入去会场， 咦系， 跟住无端端帮你喷下幅墙，就发现哇呢个系咪 Benz 嘅作品嚟噶？咁样会唔会令到成个亚洲博览馆成个场馆都飞即系升价十倍？ 今朝都有提过啦，其实都系涂鸦，譬如喺荷里活道嗰度都有一大堆嘅涂鸦啦，其实都系好出名，即系外国嘅旅游杂志都评为咧就系呢一个 ranking 非常之高，好值得去嘅地方嚟嘅，好有风格文化色彩嘅。 咁啊，总之香港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盛事即将举行啦。咁啊，今日啊一连几日咧，3月22号。至到24号咧，就会有呢个国际文化嘅城市啊 ，Compass Con 啊，就登陆咧啊亚洲博览馆咧。 一出列无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被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同生发。开心可以揀，打一关跌一班，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梦幻，打关偷上手板，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浪，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 不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分，喜欢这里有灰尘。 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太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低声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懒得关键一班，我是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但不见不散，快为不敢奉还。打滚抖擞手板，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再拖再过意太多，今晚一炮陀喝够，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在这大世代我能选择，活到极致唯有用一种心法，练够自责自怨独立，为快乐我们要遵守这一笔一划。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喝够，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错，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无心 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 锣，我中一两桶，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当活用出 错，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 错，我在捐嘅心胸，我已规划服从根本轻松， 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出口。 星期五听啲 upbeat 啲嘅作品啦，带嚟有咧 Pandora 嘅紧急应变逃生法吓，希望咧星期五大家唔使逃生嘅啊，反而咧系偷得浮生半日闲啊，同大家咧讲讲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早晚咧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数日咧就会渐转潮湿有雾嘅，有一两阵嘅骤雨啦。下周初咧日间相当温暖嘅，依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 系噶，会有好多人都会关心你嘅健康，包括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往来香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新航线上星期二正式启航，进一步扩展内地网络。行政总裁毛洁篪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他說未來會繼續與母公司國泰航空錯位發展，物色內地具潛力的二三線城市成為新航點，亦不排除將來有直飛大灣區的可能性。毛洁篪相信內地將開放更多赴港澳自由行城市，快運目前只有北京大興和寧波兩個內地往返香港的航點，有需要加強發展力度。他說公司目前有24个航点，东北亚网络占比达70%，东南亚占25%，内地只是5%，未来2至3年将在不减少任何东北亚航点的基础上，稳步将内地网络占比提升至双位数。他又期望整体航点数量在今年内新增至超过30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相信在卡塔尔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布林肯在开罗表示，在卡塔尔的谈判代表正继续努力，分歧正是缩小，美方会继续推动在多哈举行的谈判达成协议。虽然要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有很困难的工作，但他仍然相信达成协议是有可能。布林肯又说，以色列准备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行动将会是一个错误。 強調當地民眾沒有地方可以逃避戰火的傷害。他認為地面行動沒有必要，因為有更好的方法來應對哈馬斯構成的持續威脅。聯合國大會通過首個有關人工智能的決議，以鼓勵保護個人資料、監控人工智能風險和保障人權。決議由美國發起，120多個國家共同提案。決議指人工智能系統的不當或惡意設計、開發、部署和使用所帶來的風險，可能削弱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保護、促進和享有。決議亦呼籲消除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數碼鴻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聲明中表示，決議將代表全球對人工智能開發和使用的基線原則的支持，並將為在管理風險的同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系統開闢一條道路。日經平均指數報40,940點，升12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184.09美元，賣出2,184.6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1，日元151.48，瑞士法郎0.897，加元1.352，人民幣7.2，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罗毓怡。周海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By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来到星期五了，咁梗系谂下假日去边度玩啦。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推荐大家带埋美食同屋企人去野餐。 好嘢！哇，野餐，我屋企附近都有好多位可以野餐，呢、這个提议都几好。你帮我谂咗咧，礼拜六日嘅节目啦。 系啊，因为我一家人开开心心啊，你知你啲小朋友又活跃， 又多地方玩啦，又可以跑下咁样。 野餐咧，即系除咗喺屋企可以大家制作 西九都得啦， 系啊，制作下啲三文治咧，好多时候依家都会叫啲外卖公司咧、 啊， 一嘢整晒去喺嗰度，即系可能 喺嗰度 pick up， 喺边度等？喺边度等？故宫门口等。咁你 pick up 喺故宫门口，故宫博物馆啊， 系 咁你 pick up 咗，跟住你喺嗰个草皮地嗰度就， 哇，都正喎， 防蟑蛇出嚟， 好开心， 开心。 因为睇翻应该咧就。会有机会落雨，但系应该就有点落，诶，低 礼拜六会多少少嘅， 系啦，礼拜六会多少少，礼拜日咧就应该唔会落雨嘅，嗱、唔敢讲住， 系，同埋 喺低程度上， 成年人嚟啊嘛， 系啊， 你落雨咪揾个阿姐头俾下雨先再出翻嚟咯 ，OK 嘅，唔使惊嘅，我哋控制唔到天气，但我哋可以控制心情，系啊，有 keep 住一个好嘅心情，咁就算礼拜日。野餐好， 系咯，野餐 几 好， 喺旁边啲咖啡促进下香港经济，饮杯咖啡。 落雨你咪入去铺头餐厅嗰度食咗佢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正嘅。咁希望大家咧有个美满嘅周日周末啦。 唔知道大家有冇照顾过新生婴儿呢？如果是想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你又知不知道究竟那个食物的温度会不会灼伤他的口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可能会用温度羹，不过温度羹是几时发明又是怎样发明的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一间医院就嚟咗一对年轻嘅夫妻，男咧就愁容满面，女就哭哭啼啼。原来佢抱住一个 B B 仔行到去值班医生面前，医生见到就打量一下小朋友，然后又发现，唉，又系饮食烫伤。所谓嘅饮食烫伤就系俾小朋友喂流质嘢食嘅时候，冇好好咁样掌握食物嘅温度，令到小朋友嘅口腔烫伤咗。不过原来喺嗰个时候得到呢一种病嘅 B B 系非常之多噶，因为喺当年喂 B B 食嘢嘅时候，佢哋多数都会自己试下食物嘅热度，或者自己舐一舐。不过大家都知道，总系会有心慌意乱或者唔记得嘢嘅时候。 何况大人和小朋友对于热力的忍耐度也都有很大的差异，往往大人觉得温度正常的食物， BB 因为组织幼嫩就会觉得太热，甚至会发生烫伤的事故。医生也都在那时候就说了，唉，如果是有一只匙羹有温度计就好了。点不知原来隔离就有一个青年人灵机一动，回到家之后就研发起这一种叫做温度羹的产品。其实这一种产品实际上就是在汤匙那里加了一支温度计，望一眼就可以看到匙羹上面的食物温度是不是适宜。而这个产品投入了市场之后销路极好，原来成本也都只不过是30美分，但是零售价就是10美元了。即股价格比较贵，因为它实用，合乎人的需要，所以这个匙羹的生意也都越搞越大，这个青年也都因为这样而发大财了。这个故事也都可以令我们明白到，其实要发明一个新的产品，不外乎可能就是将两种产品合二为一，最重要就是为人类带来一些新的好处啊。 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咧收听晨光第一线，又嚟到咧晨光警星嘅时候啦。今日咧有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 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Jimmy Sir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啊警队嘅资讯。早晨 ，Jimmy Sir。 早晨啊，阿欧。 系。 喂，阿欧，你个黑眼圈咧好大个，你琴晚煲剧煲到好夜咩？ 唔系啊，我近排咧忙紧搬屋啊，所以咧琴晚咧执屋执到好夜，仲执咗好多咧即系嗰啲漫画书啊，同埋小说出嚟，谂住上网卖咗佢咯。 哦，原来系咁，卖漫画书啊，小说，嗯，咁咧就都唔紧要嘅，但系咧记得千祈唔好将你个银行户口咧卖俾人就得啦。一蚊间咧做咗呢个快旅户口嘅持有人咧，仲有机会干犯咧洗黑钱嘅罪行添。 我梗系记得啦。唔租唔借唔卖啊嘛，不如咧啊，你又趁呢个机会咧，同我哋解释下快旅户口其实系乜嘢嚟啊？ 嗯，好啊，好，等我解释俾你知啦。快旅嘅意思咧系完全受人摆布控制，而快旅户口顾名思义系将自己嘅个人户口租借或者卖俾其他人操控。近年咧，好多罪犯咧利用唔同嘅藉口去骗取其他人嘅户口，作为快旅户口进行洗黑钱，情况咧仲越嚟越普遍添。 吓，原来啊个户口啊俾人用嘅机会会干犯洗黑钱咁严重噶，而且咧仲越嚟越普遍。Jimmy Sir 啊，你真系要详细啲啊，同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讲解一下乜嘢系洗黑钱啊？ 当然冇问题啦。首先解释下咩系洗黑钱先。简单啲嚟讲咧，洗黑钱即系透过非法嘅活动所得嘅金钱或者系财产，例如诈骗或者贩毒所得嘅资金就系黑钱啦。骗徒收到黑钱之后咧，为咗避免警方追查，佢哋会透过唔同嘅方法改变呢笔钱嘅来历，将呢笔钱转化为睇落系循合法途径取得嘅金钱嚟嘅。而为咗增加警方追查嘅难度，好多时犯罪集团会利诱或者欺骗大家租借或者卖出个人嘅银行户口、虚拟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户口或者系咧虚拟货币钱包等等作为快旅户口嘅。犯罪集团咧攞到快旅户口嘅操纵权之后，就会直接用嚟收取骗徒嘅款项，再将呢啲犯罪得益咧转移到其他唔同嘅户口，掩人耳目。 洗黑钱咧，真系好严重嘅罪行嚟噶。我记得咧，你讲过啊，根据咧香港法例啦，任何人啊处理呢啲犯罪得益啊而被定罪洗黑钱嘅话咧，最高刑罚可以话系罚款500万啊，同埋咧监禁14年嘅。你头先咧提到话不法分子咧会用唔同藉口啊去骗取其他人嘅户口作为快旅户口洗黑钱啦。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骗徒惯用嘅手法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骗徒的手法真是层出不穷的。犯罪集团会透过传销电话或者社交平台而找快钱吸引你出售或者借出户口，然后用快旅户口收取骗款或者其他犯罪的得益。除此之外，骗徒会透过利诱或者网上情缘等等的手法，呃户口持有人提供个人户口或者提供个人资料开设虚拟银行户口。骗徒除了利用这些快旅户口收取和转移骗案赃款之外，还会利用这些户口申请支票簿，用于弹票党的骗案的。 只要市民不要受到金钱诱惑，那就不怕堕入洗黑钱的陷阱啦。 没错啊，拒绝金钱利诱固然可以避免不法分子利用，不过有时做好人稍一不慎都有机会被骗徒利用的。我哋曾经咧处理过一啲案件，有不法之徒冒充网友，声称借个户口用几日，啊帮人收少少钱，之后好快会还翻。有市民咧因为做好心，借出户口俾咧一啲素未谋面嘅网友，不知不觉咧成为洗黑钱嘅帮凶，最后咧更加要负上刑责噶。 哇，听你咁讲，其实好多情况系户口持有人根本唔知个户口用咗嚟洗黑钱噶，咁都要负上法律责任嘅咩？ 是啊，虽然很多租借卖户口给骗徒的被捕人都表示对洗黑钱一无所知，但这些都不可以当作辩解的理由。过往很多案件，即使户口持有人声称对于户口入面的账目是不知情，但是亦都会被判入罪。所以我想提提大家，作为户口持有人是有责任去管理自己名下的户口一切的运作。 任何冇履行呢个责任或者故意做出疏忽嘅行为，去租、借、卖出自己嘅户口俾其他人处理或者交易，或者你系作转账嘅用途咧，都有机会干犯咗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嘅得益嘅财产，俗称咧洗黑钱嘅罪行嘅，系要负上刑事责任嘅。 原来租借卖户口是有机会干犯洗黑钱，市民就真的要留心啦。Jimmy Sir 啊，有冇话边类人士咧特别容易被犯罪集团利用爱嚟洗黑钱嘅咧？ 系啊，洗黑钱嘅集团冇特定嘅群组嘅，无论男女老幼，任何国籍啦，任何职业，只要你拥有户口咧，都有机会成为不法分子嘅目标。喺最近嘅调查发现，犯罪集团多以金钱利诱，以唔同金额嘅报酬招揽唔同背景嘅人士交出佢哋嘅户口，当中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啦、无业或者低收入人士、学生，甚至较高收入嘅人士，包括高学历或者专业人士等。总之咧，只要有机会，骗徒就会千方百计咁样去骗取其他人嘅户口咧，去进行洗黑钱嘅。大家咧真系要时刻提高警觉啦！ 原来咧，唔同背景啊，同埋职业嘅人都有机会成为犯罪集团嘅目标噶。咁咁多位啊，听众真系要千祈唔好将个个人户口啊，同任何嘅个人资料随便俾人咯。 系啊，其实近年警方留意到洗黑钱案件嘅被捕人士涉及法律户口嘅数量咧大幅上升，所以警方一直重点打击法律户口。为了提高牵涉傀儡户口洗黑钱案件的阻吓性，警方联同律政司进行研究之后，在牵涉傀儡户口而被定罪洗黑钱，并且在区域法院或以上法院审理的案件，控方将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7条申请加重刑罚。过去四个月以来，警方已经成功就三宗洗黑钱的案件申请加刑，相信未来成功申请加刑的洗黑钱案件咧，会陆续有嚟噶。 睇嚟警方的执法行动咧都相当成功，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俾市民了解多啲咧？ 当然可以啦。喺上年十月初咧，区域法院审理两宗涉及傀儡户口的洗黑钱案件中，案件入边咧有30名以上的受害人咧报称代入求职骗案啦、网上购物骗案啦、拆单求职、投资骗案等等，被呃咧总值超过港币400万嘅。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操纵大量嘅傀儡户口以收取骗款。警方随即展开拘捕行动，拘捕咗26名嘅人士，包括诈骗集团嘅骨干成员啦，同埋咧傀儡户口嘅持有人。其中傀儡户口持有人被控告洗黑钱罪名，并于区域法院审理，控方亦申请加刑。法庭在考虑傀儡户口在诈骗和洗黑钱案件的普遍性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程度之后，批准对三名傀儡户口持有人加重了 20% 的刑罚，最后分别判了26至38个月那么多。 哇，加重了 20% 的刑罚，真的很严重。 是啊，而且在今年2月初呢，警方亦都为另一单涉及网购骗案嘅洗黑钱案成功申请加刑。案件中咧，事主报称喺网上平台购买二手物品，之后过数未能取得货品，怀疑受骗。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咧，拘捕咗傀儡户口嘅持有人，并且喺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咧，向佢控以一项洗黑钱罪，其后被法庭咧判处罪名成立噶。而警方咧就判刑向法庭申请加刑之后，法庭批准加重 20% 的刑罚，令被告的判监的刑期由24个月增加至28个月咁多。 咁即是就算被告承认控罪，都一样有机会加刑？ 冇错，警方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申请加刑，法庭会考虑的因素就包括罪行对案件受害人的伤害程度和性质，犯罪者在罪行当中的得益有几多，罪行的普遍性或频率性，罪行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的程度等等。 所以呢，法庭主要是视乎案件的性质而决定加刑与否的。 总而言之呢，大家记得呢要好好看管自己的个人户口啦，切勿以身试法啦。 是啊，等我再一次呢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啦。任何人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一项的交易是涉及犯罪得益的，但对于那项交易呢漠不关心啦，或者视若无睹，同样可能触犯洗黑钱的罪行。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户口有不明来历的金钱或者不寻常的运作，记得一定要同银行或者相关的公司去了解详情，有需要记得报警求助。 明白。咁如果市民想知多啲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佢哋可以透过啲乜嘢渠道去了解更多呢？同埋如果市民留意到一啲怀疑洗黑钱嘅 case， 佢哋又可以点做呢？ 市民呢除咗可以上我哋警队公众网页获取呢相关嘅资讯之外呢，如果市民想举报有人洗黑钱呢，可以上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嘅网页www.jfru.gov.hk， 以网上传真、邮递或者电话的方式去递交可疑的交易报告。举报的内容应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个人资料或者公司资料、可疑交易的详情和有关可疑交易的原因。我们会有专门调查洗黑钱情报的同事去跟进所有的举报的。 嗯，节目嚟到尾声啦 ，Jimmy Sir， 不如你总结几个反洗黑钱嘅 tips 俾大家。 好啊，首先大家当然唔好随意租出、借出或者售卖自己嘅户口俾任何人使用嘅。其次咧，大家记得要经常留意户口嘅情况。如果怀疑户口被人利用，应该咧立即取消户口，同埋咧报警求助。咁样大家就可以避免犯罪集团利用自己嘅户口洗黑钱。同时市民亦都唔好協助任何人士呢处理来历不明嘅金钱，否则可能干犯洗黑钱罪，最高刑罚为港币500万元同埋呢监禁14年嘅。总之大家时刻谨记，银行户口俾人用，坐监加刑好严重，坚决唔租唔借唔卖呀。 多谢 Jimmy Sir 今日嘅分享，咁大家记得呢好好看管自己嘅户口啦。早晨9:08，阿欧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继续超预期啊，吓道指啊，交中实吓接近40000点啊，39781点啊，升咗26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6点啊，纳指升32点嘅。港股 ADR 咧要跌啊，跌94点啊。咁睇嚟咧，即系其他股票市场咧都水涨船高啊吓。咁啊，资金可能又靠拍下其他嘅资产市场啦。咁啊，港股就睇下今日嘅成交配唔配合啦。转个头，大家开始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晨光大学。 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早晚咧有一两阵微雨啦，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啊，吓系啊，大学就上过啦，反而咧要开开 call 啦，咁啊，同阿大壮咪倾下偈啊，交俾小白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大壮开咪环节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大壮咪喺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小白。 最近啊，有啲咩事情啊，同法官啊、法院啊、法律啊、法系有关嘅咧？ 法咩都好啦，即系。 发达人人想啦， 系啊，同埋我啊未发咯， 发病就好似医生都叫人健康嘅，唔好发住。 咁啊，梗系啦，发炎都唔好发住。 咁另外法庭咧就见到系啊，仲有啲以前即系而家就系、是、啊由乱到治啊咁嘅样吓，不过仲有啲乱嘅时候啲案件审讯中啦。 系啊，记得 系啦。咁咧亦都系睇到咧系啲传媒咧就引述一啲啊啲主审法官啊同埋啲。律师有啲对话咁样啊，所以呢啲对话咧就啲行家咧都有倾下偈咁啊，攞嚟啊讨论下啦咁样。 研究 案件审讯中就冇嘅，走入去啦。 咁梗系咯。 啊，不过以前咧就系、是、真系啲法庭上嗰啲对答咧啊，有某个时期啊，即系英伦嗰边咧，讲紧十九世纪初啊。好似一次大戰唔知打咗未咧，百幾年前咧，有好多啲比較觸目嘅案件咧，真係逐字逐句咧，有曬引號，有埋感嘆號咧，係幾載噶嘛？ 哇！咁嗰個年代應該係咪仲用羽毛寫字噶？ 文房用具四寶，實際係點咧都要考究， 都要考究真係。 可能咧咪啲菜露露墨水筆，唔知咪已經開始，有可能係啲交接期啊。係 嗰 陣時仲係啲。男人穿西装咧，就系穿到好似燕尾服咁长， 哦，系系， 高嗰啲， 亦都有少少似系嗰啲万年不年代啊， 系啦，嗰啲咁嘅，即系中国就清末啦，啱啱就系嗰啲时代，但点都好啦，呢啲咁嘅记载咧，喺早轮咧，即系啊，又系啦，即系失业冇嘢做啊，走去高等法院图书馆咧，有得借阅嘅一本本，当然啲瞩目嘅案件啦。啊，例如嗰啲咩叫 Camden Town Murder 嗰啲，啊，嗰啲咁嘅比较 juicy 啲嘅，啲内容咧就会 可以 有人喜欢睇就津津有味啦。今时今日其实科技演进咧，好多时法庭讲咗个嘢咧，吓咧即时已经系有数码录音啦，咁然之后揾翻专业人士做翻啲藤本，一句咧就都冇得走嘅。 咁而家多数都系数码录音啊，定还是数码录影都有噶？ 影就未有，不过你都知道吓，即系上边啊，首席法官嗰边都话咧系推行啦吓。 系啊系啊， 咁啊试过有一两场 做 live 啊嘛， 审讯系啦，就影咗，不过就冇得记录，咁所以我就miss 咗啊，叫做睇唔翻。希望将来有机会再继续推行啦，起码大家公众咧有个知情权啊嘛吓，公开、公平、公正睇到吓。 系。 咁其实讲翻睇呢啲嘢，咁亦都牵涉话法官的说话咧。咁我哋其一般嚟讲就法律界，即系尤其是系审案审刑事案啦，咁啊好耐之前都提及就系喺呢个制度下咧，法官嘅角色咧系一个球证系嘛，啊啲咩 referee 啊安排啊呢啲就唔会有立场嘅，亦都唔会表现出嚟有任何嘅立场，咁先至系彰显到个公道噶嘛，咁至否则咧就会俾人哋话咧咩叫 enter into the arena， 即系话喂入咗竞技场。咩意思呢？就即系话嗱，件案件检控方咧，即系譬如律政署佢哋做检控嘅，咁啊被告人啊俾人告啦吓，虽则佢俾人告，但个地位咧都推定佢无罪噶嘛， 假设 啊，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啊辩方律师去即系代佢啦吓，去进行呢个审讯啦咁嘅样，但系证据上咧冇得扭曲嘅，啊控方拎出嚟，辩方如果要出嚟讲咧，咪讲咯咁嘅样。个制度就咁玩落去啦，咁样吓。姑勿论啲律师表现点啊，或者证据表现点咧，好多时咧就法院因为佢个所谓 judicial temperament 咧，即系话佢哋系道行高深啦，坐喺上边系咪？咁就唔会话即系直斥其非，可以咁讲，即系话都会有佢一定嘅涵养啊，咁样去处理嘅。但系人嚟噶嘛吓，咁始终咧就过往都发生过咧。有啲案件咧就係、是、出現咗啲情況嘅，咁啊試過有一宗案件咧就係話係告一啲嗰啲所謂制服團體咧啲自愿參加嗰啲啊，咁裏邊咧有個年長嘅男性咧、就被指控佢咧就係、是、去侵犯啊，即、就是、性侵犯啦、一啲年輕啲嘅男性嘅。 哦，係唔得啦， 係啦，咁呢啲亦都唔係話太阳底下的新事啦，都久唔久不幸地都有见到发生， 都系男女有听， 系咯。咁啊，审讯嘅时候咧，就代表嗰个年长男性被告嘅阿大律师咧陈词嘅时候咧，就提及咩咧？就系、是、啊，睇翻即系 因為佢當時啲案例都唔會字字珠玑拎曬出嚟嘅啦嚇。 嗯， 個意思咧就係睇翻就係判出嚟就話，哦，佢當時就話，誒男男相擁咧，古今中外皆有之喎。 哦，哎呀係，佢突然之間呢句説話都諗起我好多。以前睇嗰啲典籍嗰啲回憶啊，即係就講緊明朝啊，再之前嗰啲有陣時都講到咧，即係男仔同男仔相處嗰種嘅親密嘅程度，即係大家肝膽相照嘅，有陣時可能又會牽下手啊，搭下膊頭啊，其實呢啲都有嘅咁樣。 實際都見到嘅喎，即係啱啱開放嘅時間，即係去見到嗰啲民眾咧，去廣州市都見到啲男士咧，即係唔係小朋友 啊，男士啦，係啊。 都手拖手，仲手指尾勾手指尾，但系冇乜嘢曖昧噶， 系啊系， 所以系老友咁啊。 系咯，即系文化傳統，其實有陣時都 係啦， 係我哋唔知啫。有陣時 係啦，唔同地方文化咁啊。 係啦係啦， 咁但係嗰個香港嚟噶嘛，咁但點都好啦。佢古今中外仲舉例咁，佢舉個例子咧，就真係要失覺曬，即係佢就話咧，國家嘅領導人啊，同呢個北韓人民領袖喺機場。都有相擁啦、 啊， 咁樣 哦，咁元首喎、啊，係啊， 咁我可以推算到咧，睇翻嗰啲文字咧，原審法官都開始可能有啲煙出嚟，咁跟住佢仲話咧，喂，仲有這個祝英台啊， 梁山伯嗰、那個 係啦，同阿梁山伯即係夜晚同床共枕都係扮男人啦、啊，咁樣。系、那个好似系唔知传说定小说嚟噶嘛？ 系啦，化蝶嗰下就应该系小说啦。 除非将来科技啊显示到原来有啲咁嘢，真系唔知啦。 系 咁，连小说都攞埋出嚟做陈词，都算原审法官啊，梗系有啲强烈嘅表示啦。咁、之后咧就亦都系跟住证据咁啊，定佢有罪咯。咁啊，不过上诉嘅时候咧，去到上诉庭咧，咁上诉庭就语重心长啦，佢话。他说唉，纵使啊那个有乜嘢法庭上啊嗰啲表现啊点出嚟呢，咁法官呢都係要做返佢嗰个公正嘅角色嘅。 啱啊，都理解呀、啊、呢、這个。 因为有一句名句呢，即係、法律界就话呢，嗰啲 justice 啊啲公义呢就唔单止要 done 啊，即係做出嚟啦。仲要 seen to be done 啊，都几出名嘅，即係话唔單止佢要做到公正，佢都唔好話為得自己知道自己公正，人家望埋嚟以為你唔公正咧都唔好嘅咁、 觀感都好重要嘅。 係啊，因為旁觀者睇落話好似麻喎，咁明明啊個球手球又唔吹，啊越位喺呢邊又唔吹，嗰度哇一腳好似呢啲咩收山腳打踢落心口都牌都冇過咁，有得猜測噶嘛。咁就唔好俾人有呢啲啊誤會啊猜測啦咁樣咁啊，所以係即係大家都啊有則啊改之啦，無則就解免。 係咯，大家繼續共勉之啦嚇。好，唔該曬，大眾咪傾住咁多先，下星期再講，拜拜。 唔該，小白，拜拜。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鱼嘅咧？我自己就中意食鱼，不过就麻麻地啲鱼皮。咁唔知有冇谂过，鱼皮同鱼鳞都有其他嘅用途？喺英国有一位修读产品设计嘅研究生，将呢啲鱼皮、鱼鳞再加埋红枣提取出嚟嘅鲸脂，升级再造成为可以自然分解嘅生物塑胶。呢款嘅生物塑胶仲可以喺四至六个星期入边自然分解，唔单止唔会对大自然同埋人类造成伤害，更加非常适合用作为食品包装嘅物料。单单一条鳕鱼就可以制造1400个鱼鳞再造生物胶袋。有咗呢一种新物料，就可以取替到以前嘅塑胶袋，可以舒缓全球塑胶污染问题。唔知喺香港几时可以见到有鱼鳞胶袋嘅出现呢？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 你说我是天蓝。一塌糊涂的模样， 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压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嚟到三月二十二号星期五，咁开心嘅日子啦，咪去到星期五咧，梗系揾你阿畅睇下我哋星期五咧可以点样放松一下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有咩睇呢？ 今晚十点半呢个节目真系帮到大家放松下，因为咧睇下啲好得意嘅动物啊。咁啊，节目名叫做《我们的动物邻居》，系纪录片嘅系列嚟嘅，就系讲下我哋喺城市里边咧，究竟寄生咗啲乜嘢动物喺度住咧。今集咧个题目叫园林啊，讲咩咧？喺我哋城市里边咧，好多地方都有公园噶嘛。咁啊，公园咧，其实即系除咗我哋人中意去、中意行之外咧，好多动物都中意嘅。咁啊，冇他嘅，因为咧喺个城市里边咧，最能够接近大自然的环境咧，就是公园啊嘛，即系啲公园里边咧，嗰啲动物啊，就能够揾到嘢食啦，又揾到寄居嘅地方啦。但系即系头先咁讲啦，即系除咗动物中意公园之外，人都中意公园噶嘛，即系人都会骚扰到佢哋生活噶嘛。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就会睇下咧嗰啲寄居喺城市呢啲园林里边嘅动物，点样去到生活，点样去到求存啊？节目里边咧会同大家咧捕捉咗几种小动物嘅，就好得意嘅，佢哋包括松鼠啊，有啲雀仔啊。甲虫啊，同埋啲螳螂啊，咁啊，究竟佢哋喺嗰啲公园里边点样生活嘅咧？我哋透过好细微嘅镜头去捕捉佢哋一举 一动。中意睇动物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今晚十点半呢个《我们的动物邻居》啊。 呢个好嘅位咧，就系唔系净系得雀仔咁简单嘅，仲有啲昆虫都系有喺入边度睇到啦。阿昌，你平时中唔中意行公园嘅咧？ 哇，我超中意，因为我都中意睇花。 哦，你系睇花啊？ 系啊，即系除咗有动物之外，都有植物嘅。咁啊，但系好多时咧都会见到公园里边咧有啲松鼠喺啲树嗰度行过咧，即系成日都想捕捉佢哋影张相嘅，但系好难影得到嘅。 哇，松鼠真系好难捉，即系唔系想捉佢啊，面捉捕捉佢嘅镜头 系 啊，捕捉佢镜头。我自己都几中意行公园嘅，尤其是我谂大埔比较多，真系一啲比较大型少少嘅公园啦。然后有啲特别嘅植物之外咧，其实我真系好中意睇唔同类型嘅雀仔嘅，譬如我行即系喺我嘅行出去咧，已经系有啲尾好靓啊，或者系比较大只嘅雀仔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认识多啲，如果我哋真系要喺一个公园入边，点样系比较唔好骚扰到佢哋得嚟咧？我哋又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我们的动物邻居》啦。去到3月23号嘅星期六晚上6:30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一个公用节目，叫做睇得见听得到。嗱，咁啊呢一个话明嘅共融节目啦，咁啊赠带我哋认识一下咧香港一啲有残疾嘅朋友啦，同埋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嗱，咁啊听晚嗰一集咧，就同大家讲下我哋香港咧系轮椅使用者嘅日常生活究竟方唔方便啊？咁啊话说，我哋香港系即系亚洲其中一个最适合轮椅使用者嘅城市之一嚟嘅。有好多現代化公共交通系統啦，即係我哋有好多無障礙設施啦，即係無論公共場所啊、商場啊，或者係圖書館啊，好多地方有啦。咁但係其實原來仲有好多地方咧，係輪椅使用者咧未能夠方便去得到嘅。嗱，譬如咩呢？原來有啲地方咧係巴士啊，或者係一啲鐵路咧都未到達得到嘅。咁佢哋要依賴嗰啲輪椅的士同埋復康巴士嘅。但係啦，復康巴士嘅數量好少嘅，佢唔係咁容易話預約就預約得到嘅。嗱，咁今集咧幾位主持人咧就會體驗一下佢哋呢啲輪椅使用者嘅喺香港嘅生活啦。佢哋就坐住輪椅，兵分兩路，一班咧就喺香港嗰度試下去一個目的地，另一隊咧就喺九龍半島嗰度又係坐住輪椅去目的地，睇下究竟佢哋要花幾多時間、花幾多氣力、花幾多精神，先至真係可以到達佢哋心目中想去嘅地方。咁從而讓我哋觀眾咧了解一下、體驗一下咧輪椅使用者喺香港佢哋嘅生活。究竟有几咁麻烦啦？咁等我哋关心佢哋多啲啊嘛。 系啊，咁同埋我自己咧，都头先你讲到话香港系其中一个最适合轮椅使用者嘅城市啦。咁我之前有上网睇一啲嘅片段咧，就话啦，啊咁佢咧就带咗佢爸爸妈妈去到韩国咁样，咁样咧就搭 lift 啦。佢就发现咧韩国嘅 lift 入边咧系冇镜嘅。我一路都冇谂过咧，lift 入边冇镜有咩问题咧？原来咧。镜咧好多时俾一啲轮椅使用者咧去推入 lift 嘅时候，去睇下嗰个轮椅有冇去到尾啊，即系会唔会撞到啊，同埋出嚟嘅时候又系可以睇一睇啦。咁但系香港咧有好多都系有镜噶嘛，咁所以你就大概可以估算到个轮椅咧推到去咩位置嘅时候就可以停啦。咁樣係比較方便到輪椅嘅， 係即係倒後鏡咁用法喎。 係啊，我本身真係冇諗過，因為佢哋同我哋需要使用嘅嘢啦，同我哋需要顧慮嘅嘢咧，係完全唔同嘅。咁都係睇下香港會唔會做得好啲啦，咁啊都可以幫到佢哋嘅時候咧，我哋又可以睇下點樣係知道更加多關於輪椅使用者嘅嘢。就記得留意星期六6:30嘅睇得見聽得到啦。去到8:30晚上嘅 Pet Pet 搞邊科二係講啲咩嘅咧？ 咁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动物急救啊。话说咧，好多动物主人咧养一啲小动物，即系佢哋有啲乜嘢头晕身热啦，见到佢个样唔妥咧，第一时间带佢睇兽医嘅啫嘛。咁但系睇兽医你都要去噶嘛。咁啊呢段时间咧，其实动物嘅急救系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主子啊有啲咩毛病嘅时候，作为一个宠物嘅主人咧，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同埋施行适当嘅急救咧，把握最佳嗰个救援嘅时间嘅话咧，可以减轻佢哋所受嘅伤害。我都知道啦，好多主人其實都好痛心、好愛惜自己嘅寵物噶嘛，咁啊並且可以增加嗰啲貓貓狗狗嘅存活率啦。但係好多時咧，我哋話人嘅急救都未必識啦，動物急救又點會識咧？咁啊，所以星期六晚上8:30呢個 Pet Pet 搞邊科二咧，就請嚟咗一位專業嘅寵物護理嘅急救人員，上嚟同大家講解一啲咧急救嘅實用知識，係對寵物嘅急救實用知識啊。咁啊，等我哋咧有更深嘅了解啦。咁啊，佢會示範一啲傷口包扎處理啊，或者係動物寵物都可以做心肺復甦法嘅。究竟點樣做法呢？ 學多樣嘢，旁下身啊！各位養咗寵物嘅朋友咧，記得要留意聽晚八點半嘅 Pet Pet 狗變科二啊！ 好啊，咁无论系星期五、星期六咧，都港台电视31都会陪伴住大家嘅。今日咧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在北京出席投资中国首场标志性活动并致辞。商务部发言人束国庭表示，韩正将在下星期二在北京出席有关活动。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毛杰琼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航空業界人手存在挑戰，公司去年已經招聘近500名機師和機組人員，計劃今年內再招聘500人，有信心有足夠人手，支持未來業務增長。毛潔瓊上星期二出席香港快運往來香港和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航線的首航儀式。他在專訪中提到，除了本地招聘，香港快運自去年八月起定期在廣州、深圳和珠海等招聘空中服務員，目前超過10%空中服務員來自內地，預期有關比例將繼續增加。快運去年取消日本長期航線，毛潔瓊說部分機場地勤人手不足，尤其是日本的二三線城市，為公司開站帶來額外考量。他說有與當地縣政府合作，商討引進周邊地區人才解決問題。美國密西西比州6名前警察被判10至40年監禁，涉及他們在2023年出於種族動機對兩名非洲裔美國人實施酷刑。密西西比傑克遜聯邦法院作出裁決，案情指出6人經常使用武力但不上報，去年1月在無搜查令下闖入蘭金縣一處住宅，持續對兩名非洲裔男子施虐，包括毆打、以種族歧視語言侮辱和動用電槍等。其中一名受害人下鄂和舌頭更受傷流血，但是6人並沒有採取任何急救措施，而是企圖掩飾罪行，燒毀受害人的衣服，刪除監控錄影並放置毒品和槍支，用於插裝。聯合國大會通過首個有關人工智能的決議，以鼓勵保護個人資料、監控人工智能風險和保障人權。決議由美國發起，120多個國家共同提案。決議指人工智能系統的不當或惡意設計、開發、部署和使用所帶來的風險，可能削弱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保障，促進和享有。決議亦都呼籲消除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數碼鴻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聲明中表示，決議將代表全球對人工智能開發和使用的基線原則的支持，並將為在管理風險的同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系統開闢一條道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1点，跌151点，成交金额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2.8；中海油17.88，跌3.4；理想汽车126.6，跌8.4；普普马特27.95，跌7毫；美团90.05。美团最新是90.1，跌2.2；中移动68元，升1.15；南方恒生科技3.43，跌6.8；中国平安34.45，跌1.05；长实集团32.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51.75，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3，人民币7.2，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6，欧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41,040点，升223点。港金报20,380元，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1.79美元。卖出2,1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东隧去港岛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去到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稍为繁忙，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稍为慢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油塘嘅东源街系有建筑工程，去高辉道方向近住崇德围交界嘅慢线要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嘅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给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梁乐彤、陈乐儿、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两位都可以话咧系澳洲啊，即系国宝级嘅劲人啊，一位系 singer songwriter Sia， 另外一位性感小云雀 Kylie Minogue。首咧一等一嘅舞池精品啊！呢、這个礼拜上升对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Sia and Kylie Minogue Dance Alo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有时一个人一支吉他， 如火闪闪擦浪涛。 有时多啲乐器，仲有几个好朋友。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 每星期一次音乐与友谊重聚，分享人生，分享旋律。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十二点，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晨光Morning Call， 好，星期五的早上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咧，主持人齐晒啦，有阿 O 啦、小白啦，同埋船仔喺度，听众朋友倾下偈嘅。早晨，早晨、哦， 系啦，我哋接通咗电话，就系张太。早晨，张太， 张太，早晨， 早晨啊，三位主持，多谢你哋，早晨， 我哋都多谢你打电话嚟，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吓？ 啊！開心時咧，係我上兩個禮拜咧打過嚟，跟住唔知點解我喺個商場接唔到你哋嘅電話喎。 哦哦，我記得啦，即係係啦，揾過你，但係就即係突然消失咗嘅。 我唔知點解，係啊，個商場可能我坐到最尾。嚇！咁咧， 啱啱收唔到， 補翻我嗰個家姐先啦。我係大家姐。 嗯。 我有十兄弟姊妹。 哇！係咪千里眼順風耳齊曬啊？好犀利！係 啊係啊係啊！ 哇！ 但係都好可惜啦，已經而家得翻四個啦。 哦。 係啦，咁我呢個家姐咧係最大嘅，咁佢八十一歲。 嗯。 咁佢喺七十一歲咧，佢個姐姐又好有心，搞咗一個咧懷舊嘅party 同佢搞生日，所有人咧要着啲怀旧， 哇，好玩喎呢啲， 系啊，六七十年代嘅， 系珠光宝气嗰种感觉噶嘛， 系啊，咁啊仲要咧挂晒佢妈妈后生同佢爸爸拍拖嘅时候嗰啲相，贴满晒喺度，系啊，又请咗队 band 嘅，即系嗰啲自己唔系好出名嗰种啦吓，系啦，咁啊 唔使唔使呢样嘢 ，OK 嘅，开心就得啦， 开心就得啦。 嗰位酒咧都系食翻六七十年代嗰啲菜式嘅， 哦，食咗啲乜嘢？ 有乜嘢食啊？我又想问下啦，嗱，你参与其中， 系啦，系啊，系啊。五六七十年代嗰啲酒菜同我哋而家系有啲分別嘅。 講嚟聽下，我好想知道啊，張太。 雀巢咯。 雀巢， 哦，雀巢最经典噶啦。 好，嗱，我举手，我问下嗰，那个雀巢系咪入边咧？有啲细菌，跟住可能有啲虾仁，一粒粒咁样，跟住下边咧就 做， 系啦，做咗雀巢嘅底。哇，呢，這个餸我哋细个都有食过。 跟住个雀巢系用薯仔做，用我呢个用芋头， 芋头炸到一个好似个兜咁样嘅。 我食过细个食过嗰个雀巢咧，就用薯仔做嘅，所以嗰个表是表薯条， 不嬲都系芋头嘅，芋头丝嚟嘅。 系 咁就最经典就系嗰个炸子鸡啦。 系哇，依家啲炸子鸡，香港咧，你想食只好嘅炸子鸡咧，三四百蚊起跳啊！ 佢又可以俾佢搵到一间酒楼，可以同佢咁样做咯。 几好 系咯，同埋系啦，做嗰个场好大咯。咁我哋佢嗰年咧就比较搞得大啲嘅，摆咗成八位。 哇！ 八位即系两，佢两边嘅亲戚啦，佢自己爸爸嗰边一啲啦，咁我哋自己边有一啲，咁发开就都真系几大嘅。咁嗰晚黑真系好开心，好喺咁啊当中咧，就喺个中间度，大家跳舞咯，跳住一个人搭住一个膊头咁啊跳舞啦，又随意你中意又可以出去跳舞咯。 张太，我多口问句咧，我想问你嗰地方系咪大概喺石硖尾附近噶嗰个地方？ 唔系，嗰间酒楼好大，喺嗱。 个区域得啦，个区哦，黄埔 系啦，系红磡区，即系黄埔里边有一间酒楼，嗰间系差唔多叫到而家现时讲叫几大间噶。 好啊，嗱，我咪后再同你研究下，我都想帮屋企人搞下呢啲。怀旧老派约会之必要， 我又想问下，如果你话去玩翻以前嗰种怀旧嘅 party 嘅话，咁你嗰啲服装你又讲咗啦，发型同化妆嗰啲有冇揼得好细心啊？ 化妆咧你可以随意啦，但系咧我有个细妹佢嗰晚得奖咧，佢真系好有呢个心机， 筷子姊妹花发型啊？ 唔系，佢系借咗人哋嗰啲即系佢啱识咗人嗰啲演艺界嘅，咁啊借咗一套嗰啲。三少拉嗰啲裝，你知唔知啊？係，扎咗個髻啊喺後邊啊咁嗰種咯。嚇，咁佢係啊，佢先生咧就著到又係嗰個年代嗰啲嗰啲衫。所以全場咧就佢得獎咯。 哇！喂，呢啲真係好玩喎， 開心。 其實按照翻唔同年代， 係啊，好即係好。你諗下，我到而家七年後我都好懷念咯。咁到今年81歲咧，佢就因為媽媽都係老啦，咁再加上咧即係。都唔搞咁多啦，因為佢之前請佢爸爸嗰邊親戚咧，嗰陣時都70幾80噶啦嘛。咁而家咧就請唔到嗰班啦，嗰班有啲就走咗啦，有啲佢冇人同佢嚟咧，佢就唔敢請佢啊。 係，明白。 所以就搞少咗一半啦，就四位。 哦，開心啊！嗱，成個畫面都係好正嘅，咁希望呢啲。 咁四位咧，佢就搞一個卡拉 OK 比賽啦。咁 哇，就卡拉 OK 比賽喎， 唱歌咯， 中年好聲音咯，真係。 係啊， 可能仲有評判添啊。 係啊，跟住就又係有個大獎咯，就頒到一個咯。咁佢係好有心嘅，每一個嘉賓都派一隻錶。 哇！ 派一隻錶，咁跟住咧就。嗰晚嗰啲人情咧就全部捐去呢個明愛中心路， 係啦，即係捐去啲慈善機構， 慈善機構好好 啊。 其實我 覺得我好戥我家姐開心，同埋都真係好值得去真係點講咧？ 有個孝順嘅仔係嘛？ 係啊，真係佢對媽媽，佢幾姊妹，我家姐有四個仔女，四個仔女都好孝順佢。 係咯， 反正我覺得我家姐好有福，好有福。 好啊，咁 我 家姐開心， 好祝佢咧。好祝佢咧就身體健康啦，因為我家姐十幾年前中過風嘅，中到係最嚴重嗰只嘅。咁之後慢慢而家康復到自己都自理啦。初初係要人哋 就， 初初係要人哋服侍佢嘅，大小二便乜都要嘅。但係而家好感恩，佢可以自己醫到自己啦。 係咯，越嚟越 係健康做好緊要啊！ 好，咁啊仲有冇點唱啊？ 咁另外咧嗱，另外我哋而家今日生日嗰個家姐咧。其实佢是我契姐，但是我同佢感情咧就好过家姐嘅，即系好，佢对我哋咧真系无微不至，同埋佢付出好多，佢冇佢付出多到，即系正所谓真系，我好感激佢啦，我真系， 总之付出多到数唔到啦， 系啦， 尽在不言中， 冇错，咁我最紧要祝我两个家姐叫做。身体健康，每一日都开开心心。 张太，我都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 多谢你，我都多谢吓。 好啦， 系啊，

今日咧见到22度嘅气温啦，咁其实都舒服嘅呢个天气，咁所以我今日咧希望自己整一个咧就系咸蛋海鲜粥。咁、哦、呢个粥咧其实都相当之容易整，咁你可以准备定部分嘅少少嘅海鲜啦，例如系蚝啦，例如系虾，虾咧系胆嚟嘅。点解话虾系胆咧？咁样好啦，咁啊跟住再讲，材料方面都要准备定胡椒粉啦。我自己亦都中意落埋啲芹菜。咁当然你话咸蛋海鲜粥，咁仲要乜嘢啊？咸蛋 系 啦，冇咸蛋系搞唔掂嘅。咁你咸蛋咧，你就剥咗个壳咧，就有少少硬烂佢啦咁样。好啦，咁啊已经得噶啦。咁我自己就如果中意两个人食嘅，咁啊准备两粒咸蛋，咁啊味道咧就会再香厚啲。好啦，咁啊做法点做咧？咁啊可以攞一个。煲仔啦，咁入面呢就落少少油先，跟住呢就挞咗个火佢，咁你首先亦都准备定啲虾嘅，咁虾嘅多少呢，咁封建游人你自己鍾意啦，咁但係呢我首先就要将嗰啲虾头呢就剥咗佢先，成个虾头剥咗佢，然后个虾呢我亦都会剥咗个壳嘅，即係嗰啲脚啊就搣走佢啦，咁虾肠就整返干净咁样啦，自己食㗎嘛，咁呢我呢个煲呢我落咗少少油啦，咁煮滚咗佢个轻轻地个油之后，我就将嗰啲虾头呢抌晒落去，抌晒落去先炒一炒，直接用个煲炒一炒得㗎啦，咁嗰啲虾油同虾膏呢就发觉已经慢慢出咗嚟啦，喺呢个时候呢我就落呢一个嘅水。落熱水落去，咁大概落到個煲嘅一半多啲啦，咁、你就發覺嗰個水咧就已經變咗做精華， 係 啦，將啲蝦頭嘅味道咧就已經完完全全咧就索曬入去啦，咁樣咁就諗到都好食啦，呢啲煮法好啦，跟住咧你要做嘅咧就係將嗰個嘅鹹蛋頭先咪硬硬地嗰個碎嘅，其實你嗰個蝦頭個湯先煮咗佢十分鐘，跟住咧你再將呢一個嘅鹹蛋頭先嗰一紮嘅硬碎咗嘅鹹蛋就一次過咧抌曬落去。抌晒落去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 feel 到咧，佢已经系完全咧系有一个好强嘅一个咸蛋虾嘅味道啦。 系， 咁我咧咁当然啦，亦都要将嗰个虾头咧就拎翻走。咁喺呢个时候都要放大概一杯嘅米啦，放落去，咁啊亦都可以放少少姜丝同埋呢一个香菇落去，再调一调味。好啦，煮到咁上下嘅时候啦，咁你就发觉嗰个米咧。都已經開始咧就淋啦，咁你淋嘅時候你就可以咧就落埋呢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嗰個蠔啊，落埋個蠔落去，咁啊蠔變色之後咧，咁我自己就中意落啲胡椒粉同埋呢一個嘅芹菜，調一調味咁樣，咁你就已經可以好簡單完成咗一個好快手就可以整到嘅呢一個嘅叫做鹹蛋海鮮粥啦。 我的享樂時代。 而家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咁、今日咧又介绍一个城市啊，就叫做武影江湖香港电影武林盛会，咁佢就其实系由康文署去举办嘅，呢、个有好多嘢睇，嗱，包括咧，其实成个活动嘅时间咧就系由3月27号，即系。下个礼拜 系啦，几日之后啫。 系啦，去到6月22号嘅。咁喺边度搞呢？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同埋香港电影资料馆嘅资料馆嘅电影院。咁入边咧有咩睇呢？其实佢系有6个部分，总共23部嘅武艺电影嘅。 哦，哇！啲电影咧望翻个 list 咧都相当之吸引。 系。 咁有啲场次啊，当然就爆满啦咁样。咁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嘅电影院嗰度嘅。咁但系咧即系。一路睇嗰啲，譬如七剑啊、少林寺啊、黄飞鸿啊、黑侠啊、警察故事啊，嗱、去到最新嗰度6月22号会播一个咧，就是、一代宗师啦。 系一代宗师系。 咁呢啲电影咧，其实好多都令我勾翻咧以前香港嗰种武打电影嘅风采啊。 系啊，近呢一两年就少咗香港嘅武打片啦，或者武侠片啦，就即系相对少。 打就真系少啲。 系啊，头先小白个 on list 咁样一路听咧，当然我哋曾经打造过好多嘅经典，不过近期少少已经系去到头先黄家卫导演嘅一代宗师，可能。 系啊，冇错啊，叶问佢都有噶吓，咁啊叶问都系好强啦。 叶问好似又嚟紧又有续集，我睇到啲 poster 已经再续咗， 系咯，佢又再续啦， 真系唔知道。究竟点 复活咧？ 人工智能啊，可能系、AI 修复啊，唔知系咪咁样啊？ 唔知啊。咁但系谂翻咧，譬如以前特别系李小龙啦，或者成龙大哥拍过好多呢一类型嘅武打片咧，系强嘅。譬如佢头先我哋咪前亦都讲过，就系警察故事系列啊，佢有好多咧就真系疯狂嘅武打场面啊。喺个譬如喺尖沙咀有个商场，失落嘅商场就用嗰、那个绑住啲电灯胆。 個繩咧就由幾層樓高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嗰一幕就好精彩啦。喺洗市區衝落去亦都好精彩啦，拎住把遮吊住個雙層巴士跑又好精彩啦。同埋太多嘅畫面咧都係，譬如頭先我哋有講嘅就係喺個車嗰度，咁啊阿大哥咧就即刻一跳咧，好任何位都係。跳入去司機位咧，就即刻踏車， 係啦， 就走嘅。 永遠都係有條車匙嘅， 永遠都有車匙嘅，呢個一定要啦。 咁所以我都覺得尤其是頭先小華講，譬如警察故事系列咧，其實可以被譽為即係港產片嘅武俠片啦，因為入面嘅動作元素都相當之多 啊，好多啊嚇。咁譬如係方世玉啊、李連杰都好多作品啦、黃飛鴻系列嗰啲，譬如玩武師頭嗰輯咧， 《 獅王爭霸》，你都已經覺得咧，哇，原來可以打到咁。咁樣 一定要用呢四個字啦。其實咧，港產嘅武俠片以至港產動作片咧，可以真係話係脍炙人口嘅。船仔，不如講多次個邊度有得睇啊，同埋時間係點咧？ 就係3月27日嘅，咁啊去到6月啦。咁係又喺邊度咧？就係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同埋香港電影資料館。系啦，咁到時咧就可以買飛咁入去睇到自己想睇嘅電影。 要多啲資料，自己上網揾啦嚇。